康复出院。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议会建筑群的大火仍未救熄，据报大火一度受控，但几小时后再度变得猛烈。火警当地星期日发生，南非警方在火灾现场拘捕一名怀疑纵火的51岁男子。消防说火灾对建筑物造成的损毁非常严重，特别是议会建筑历史最悠久的顶楼部分都被焚毁，短期内很难修复。南非议会发言人莫塔波形容火警具有毁灭性，令人痛苦和费解，议会建筑屋顶再度起火，相信最终会救熄。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大致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晚上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83点，升9点，成交金额2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22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38点，跌1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9.2，跌4.6；商汤9.47。商汤9.46升1.71，比亚迪股份273.6升8.4，阿里巴巴117.2升2.2，美团223.2跌2毫，中国中药6.39升1.6，药明生物81.6跌5.6，盈富基金23.42升2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7，英镑10.511。瑞士法郎8.501，澳元5.613，加元6.115，新西兰元5.294，欧元系8.816，每百日元对港元6.7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39。日经平均指数报29,178点，升386点。港金报16,78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11美元，卖出1,805.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喺水街。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落渣华道嘅支路比较挤塞，车龙喺和富中心。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都系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喺白石角。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洪天路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慢线有坏车，龙尾喺元朗公路近洪天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警告指示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心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Six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022携手出发，新时代奋斗者。 I got that fire. 实现演艺梦想， 为新时代奋斗。 只要你是十八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Hello， 我系张学友，2022携手出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齐出发，实现你嘅演艺梦想。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又系时候嚟想下康式哲学堂。 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一最合成河，善恶交织，一切也互靠紧拍和，没谁人可把这些怪难事说清楚。 解答呢一首歌，阿 Bill 话唔系想要去俾答案，反而系想带出每件事都有佢嘅思考空间。有时大家嘅意见答案不同，但从中咧可以为别人带嚟新嘅睇法、新嘅养分。 但愿天空在心里，证明根广阔，力竭都未衰。 作曲阿 Bill 自己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ight， 监制 Edward Chan， Ariel Light， 咳心风。 同你在一起细说当初。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新入榜第二十位，林奕匡解答。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沙井同地下污水渠呢类密闭空间会有沼气、硫化氢等毒气，开工前要由合资格人士做危险评估同空气测试。负责人要依从合资格人士的建议做好安全措施，例如通风装置、个人防护装备，才可以发安全证书给工人开工。只有受过训练的核准工人才可以入密闭空间工作。密闭空间危机多，安全措施要做妥。查询请电劳工处2559-2297。 你们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 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诶喐下手，咁就 O 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早晨早晨，又要放松又要健康，我是梁继章， 我是二二瑞。 早晨早晨，二鱼反啊，唔系二人三足。 点解唔二鱼反掌呢？ 二鱼反掌我讲过， 二鱼反掌得几好啊， 二鱼反掌 冇人记得你讲嗰啲嘢噶啦。 二鱼反掌即系两个鱼笨，两个多珠。 佢嗰啲嘢咧， 所以咧就希望可以有一掌，系咪？ 好似好复杂，听落又唔系好复杂， 唔系 好似 make sense， 又好似听落又唔系 make sense。 佢将嗰啲好简单嘅嘢，将佢变成复杂，搞到件事就好似好复杂咁样 嘅啫。 摆大个头， 我觉得冇问题啊。你做咩成日针对我讲嘅嘢啫？大佬讲嘢你又唔针对？ 我中意你今朝，喂，我中意你今朝， 即系呢个咧， 即兴嘅，即兴嘅， 兴 嘅意思即系，所以热辣辣啦，即兴 啊， 今日即兴表演啊。喂，今朝咧嗱，健康系咩咧？健康就系随时为自己咧，嗰啲叫叉叉点嗱。我哋今朝咪喺呢个停车场见到阿某同事嘅， 系啊，冇错，系啊。 你仲话喂，你咁早翻嘅， 陈太嘛。 好啦，系啦，咁跟住 咧， 系啦，你又唔好开名嘛。咁跟住头先咧九点半，我要搵佢录啲嘢啦，因为今日都有个街坊街坊嘛。喂，陈太，我仲以为佢喺 canteen 食紧嘢啊，做紧嘢啊，好忙啊， 收夹啊，系啦。 跟住咧响咗一阵。喂，咁你边系陈太？ 瞓觉声， 咪车咯， 唔系会翻工噶咯？ 唔系， 呢个咧，亦都系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可能会做嘅一个叫做诶开工前叉叉电。 我少睡。 你有冇试过喺车度瞓 啊？我喺诶车度瞓系有，即系喺我嗱工作同工作中间系有两个钟，你做咩啊？系咪啊？ 系啊。 咁啊，梗系喺中间系叉电啦。有车有呢个好处咯。 冇错啦。咁啊，原来陈太叉紧电，咁样令我谂起有时都系啊，我都试过嘅，即系我有时有一排咧，我之后就好中意车屋企人去上堂、上堂啦、上学啦，我净系带埋被啊，带埋枕头啊， 带埋被枕头。 因为我车完佢先系七点几啫嘛，系啊， 我哋就喺个车度瞓觉， 系啊，起码眠两个钟咯， 两钟啊， 系啊，咁 所 以 系有啲人好兴噶，我最近咧都迷上咗有一个 vlogger 咧，佢系一个日本人，佢系用自己一个小型嘅货车，整咗后边嘅小型嘅货车嗰、那个斗咧，就系将佢变成一间屋仔，当然好细间啦， 好得意。 咁但系问题系佢喺里面嗰度就系整嘢食啦，瞓觉啦。哦观赏天得天象啦， 呢个咪自找兴趣咯。 佢自己，总之我 今日生活情趣就系要咁噶啦。 睇下自己想去边，咁佢就揸车去。咁可能喺嗰度佢就话啊，都系差唔多时候系食嘢啦。咁跟住咧，佢就喺自己个驾驶舱，即系驾驶室嗰度，去翻自己嗰间屋仔后边嗰度。咁跟住咧就攞少少嘢啫嘛，就用一啲露营用品。其实基本上已经可以搞晒佢一日三餐， 花少少心思， 玩嘅， 花少少心思，你可以为你嘅生活、为你嘅世界、为你屋企人咧带嚟好多。额外嘅乐趣， 但佢自己一个人嘅啫， 哦， 佢自己一个人嘅啫，似过紧一啲游牧民族嘅生活咯。咁我觉得几好玩啦。 咁啊，阿斌爷啊，你有我唔敢叫你马老师啊，因为好多马老师啊，要成日。 点解你成日都要一系叫阿姐，一系叫阿爷啊？ 因为阿斌爷今日好有好犀利， 好 有阵势， 好 有气派， 我都觉得你系啊。今日做咩倾大生意啊？ 阿斌爷，你有啲咩生活情趣啊？ 见边个啊？今日？ 今日 系啊， 今 日冇嘢见， 今日冇嘢见， 今日冇嘢见， 冇嘢见， 因为有啲嘢要去咁样，应该系。 今日 今 晚 真系精心打扮， 唔系我，唔系我，唔系捧我，捧华隐场。今晚华隐系啊，一家有佢，不过嗰啲就 唔系，但系唔关华隐事。佢同我讲嘅就系捧你场， 系啊， 系啊， 依 家 捧 你 场， 有两滴眼泪睇唔睇到啊？流紧落嚟， 老泪中华， 你越嚟越离谱。 我咧一滴泪打直，一滴打滑， 少少少少布幕如丝，但系你都离谱。 过三关，你啲眼泪过三关， 系啊。 咁啊，你 捧你场噶， 多谢多谢。 你唔好成日咁妄自菲薄啦！ 系啊，真系捧你场， 多 谢俾佢听。 系啊，佢讲俾我听系咁样嘅，从来冇提过华人两个字。 今晚记得带只花嚟，你想代飞？ 唔系，我想整个。咁啊， 你 啊， 因为 你 拉个 banner， 梁继章，我哋支持你，你企起身。 咁又唔好，咁又圈分点？ 系啦，我就俾人话， 咪就 系 咯， 开玩笑啫。嗱，我想讲你有啲咩生活嘅情趣？ 嗱，头先你讲起车瞓觉咧，我依家每日咧都响。坐 van 仔嗰程车瞓觉，因为好准时嘅，佢零八分、零九分就会到啦。 坐几耐噶成程？ 廿分钟到啦。我通常就四十 分钟 翻嚟就到啦。 因为如果太短程嗰啲咧，你一上去啱啱想进入睡眠已经到啦，呢啲就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最开心咧就是佢塞下车咁最好啦。即系有时如果衰得滞咧，即系觉得特别眼瞓咧，我就唉塞车啦，快啲塞车啦。 你唔记得瞓住嘅会挨咗嚟隔篱阿师奶度， 咪最好咯。我就啱想讲，你话如果隔篱坐咗个靓女个就更好啦，系咪？ 仲好瞓 句系啦， 连车甜啊，个梦都甜啲啊。 冇错。 如果隔篱嘅靓女，我觉得个靓女想快啲瞓着个我， 都好衬呢一首歌， 好衬 系咪？好 sexy。 歌咧。叫 Tiger in the Ring， 系啊 ，Tiger in the Ring。 咁啊，数咩话老师就 Horse in the Ring。 啊哈， 好啊，我哋 正啊， 系啊， 我瞓 阵 先， 我 瞓啦， 一 齐 眠一眠。 不如而家一齐眠一眠，兜快瞓着。Most of the time is the lord of the jungle. Everyone grins while he gripes. Usually he's found just lounging.Stripes. His tiger mate is a super fine feline, just what his highness deserves. A sleek purring pussycat, proud of her pussycat curves. He's a tigerIt's the thunder and lightning he can't explain. A tiger in the rain who's frightened. searching for shelter right up to me and my spouse. We both stroked his chin and invited him into the house. He's a tiger in a rain. It's the thunder and lightning he can't explain. A tiger in a rain who's frightened. He's a tiger in a rain. It's the thunder and lightning he can't explain. A tiger in a rain who's frightened. 今日嘅全 Tiger in the Rain 10:20，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63%。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话俾你听，天晴，晚上渐转多云啦，吹黄至清劲嘅偏东风。听日云量较多，有雨，除有数天，短暂时间有阳光。Michael Frank 嘅呢首歌曲，其他今日风骚最忙。咁多年咧，可能我对于呢一个香港嘅住屋咧，已经系叫做虽然系有少少觉得哇，真系都系太贵，不过可能亦都叫无奈接受咗，唔知道会唔会有呢个心态啦咁样。于是咧就好多关于租屋嘅不同嘅角度啊吓，或者啲讨论区上面咧啲文章啦。啱讨论区咧呢个香港吓讨论区上面咧有一个人就话啦，啊我有个朋友好奇怪噶，佢18岁开始咧就搬出嚟租屋住，到而家28岁即系租咗10年楼啦。佢每两年啊租约通常2年嘅，除非有时咧大家都想租耐啲咁样样。我有个朋友嗰时好似讲过话1签5年添。因为佢系好憎搬屋嗰啲人，佢又惊佢个业主咧加佢租就，不如咁啦，大家放长啲5年啦，咁样样。我听我最长嘅就一个5年嘅租约啦，我自己就2年2年嘅。咁呢一个咧，佢就话咧，租咗10年楼，每两年就搬一次。咁佢就问呢个朋友啦，喂，其实系咪你个业主唔肯租俾你啊？即系咪你住得唔系几好啊？咁你住得唔好，个业主可能就会觉得，喂，交租又交得迟啊，又唔知点啊？佢话唔系啊，次次都系我自己唔租嘅咋咁。吓，点解啊？佢话点解你每两年要搬啊？你唔觉得好辛苦咩？咁咁有个朋友就答佢咧，就话唔系啊，两年搬一次可以感受下唔同地区嘛，咁样先有新鲜感啊嘛。 后生冇所谓啊， 系 啊， 我都觉得系， 我后生都系咁。 佢就咁样答，系啦，咁啊想睇下。你哋两位点睇啦？ 我觉得佢就因应每一个人自己嘅喜好咯。 系啊， 我又有啲朋友系咁嘅，因为佢就系话我反而唔中意买楼啊。 系， 但系佢系外国人嚟噶吓，咁佢就系话即系唔中意买楼嘅意思，佢就系话如果我买咗喺嗰度嘅话，我就绑死咗喺嗰度噶啦噃。除非我卖嘅啫，但系如果你一卖嘅话，又好麻烦啦。所以佢就话佢会宁愿嘅就系租屋咯。同埋嘅就你计翻咧条数咧，佢又话如果你租嘅你去住到几好你都得，住边度你都得， 佢哋觉得好抵 嘅两年。咁同埋一樣嘢就係你唔需要用畢生嘅積蓄去供一層樓，到最後尾好可能嘅就係因為環境你亦都會唔同咗嘅。例如我試過有朋友亦都係咁，買一個地方嘅時候嘅話咧，就係無限無敵海景，到最後尾嘅時候嘅話咧，就變得屏風樓，佢前面就起一層樓啦，你亦都冇得 控制唔到 嘅，控制唔到。咁所以佢就係話，即係若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嘅話，我會寧願租屋咯。咁但係就過緊一啲比較係我覺得比較飄蕩啲 嘅 日子咯。咁但系我自己嚟讲嘅话咧，我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嘅，就是、因为我都觉得自己系一个人哋有头有面嘅，即系人哋识嘅人啦。如果我成日去搬一个新嘅地方，我最怕嘅就系咩咧？你要习惯一班新嘅 眼光， 同埋一啲邻居以及系街坊，所以呢一样嘢系我最纠结嘅。如果唔需要经过呢一啲阵痛嘅话咧，因为我尝试过搬过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系好好，但系邻居唔好。到最后尾嘅时候，因为其实佢哋会 比較多嘢講啊，又或者會聽到佢哋有時會喺度講緊你啊，諸如此類咁樣嘅話咧，你係唔可以再喺嗰度住落去嘅、嗯，我就要再考慮多一層呢一樣嘢咯嚇，唔、嗯、知兩位點樣啦、 哎？ 所以我就而家對唔住啊，咁我就而家會係住咗個地方熟嘅，我反而會揀鄰居、嗯、多過揀嗰、那個地方同埋嗰個環境啦。好，到你哋 嗱。頭先啊 ，Sarah 就話咧，即係如果自己有面口嘅人咧，隔離有啲人咧喺度字字浸浸你咧，其實好唔舒服的。 好唔舒服啊！ 我之前住西貢咧，隔離座咧， 浸你啊！ 唔係，就有一對嘅電視藝員喺度住、 嗯， 一男一女喺度住， 係即係你字浸佢係嘛？ 周圍啲人一齊自浸、 哦， 其實有咩自浸咧？即係咩可以 咩？哇！帶啲咩人入？你 哇！原來佢琴晚啊咁夜翻， 原來佢哋兩個係同居㗎。係 啊， 嗰啲説話 真係啊，真係會有嘅。因為有時佢哋又夜翻啦，有時嘈啦，嘈即係我覺得一 pair 男女嘈就點都會有㗎啦。 啊，琴晚嗌交啊，邊個哋係咪咁啊？ 係啦，我都覺得好似真係唔係幾好咁樣樣，甚至無咧隔離有啲即係隔離屋、隔離鄰舍咧就話啊，其實。他们怎样啊？因为那时我还在电视台做，他们呢有些人 问你 问我、是啊，阿边个同阿边个到底是不是妈妈密的、我做这么久呢，我从来都不会将这些东西讲给人听的、即包括那些什么娱乐圈、 私生活啦、人家的私生活啦， 不关自己事啊， 是啊是啊，我觉得我就说我不知道、不熟、啊、那就算了、因为我觉得真的 没必要，因为你答完一次呢，下次他又再问 好烦的、是啊 、你就经常回答这些问题、 是啊， 但你自己呢、如果是 但不关你事啊，有关你 系啊，就 问 你点睇呢个 issue 啊？系啊， 我觉得咧周围搬咧真系几好嘅、 嗯， 可以你自己，譬如话你咪四年搬一次咯。只要你嘅家当，通常咧而家啲家私咧好贵死渣嘅、 嗯， 我觉得咧你住完四年咧，嗰啲家私咧都冇要啦。特别系咧，如果我的经验咧，千祈唔好买大嘅衣柜。譬如話六尺嘅衣櫃就唔好買， 因為你而家間屋擺得落啫，下間屋未必擺得落。 寧願你買個兩個三尺或者三個兩尺衣櫃，因為呢啲咁大衣櫃咧，一搬就散 嘅、即係你講緊嘅就係你係贊成係來唔來會搬啦。係 啊 係 啊，啊啊我贊成啊。 其實咧，嗱，我都做咗好多年租客啦，咁樣雖然咧，即係偶然都會覺得，唉，真係冇自己嘅物業，咁有少少好似即係遺憾咁樣。不過咧，同意嘅，即係有時咧，你住喺唔同嘅區域咧，有啲新鮮感嘅，同埋咧，即係你我計條數啦嚇，譬如我而家呢度幾多錢咁先算啦，譬如當兩萬蚊咁樣，我成啦，好啊，兩萬蚊，如果住一年即係24万啦，咁如果兩年即係48万啦，48万。要好多好多倍先买到呢一层楼咯， 系啊， 你要供，就算我俾你供咧，你要供好多好多年，你先能够住到呢一层楼。 即系百万，你俾唔到佢个首期咯， 系啊， 因为 你连个首期都俾唔到啦， 首期 俾 唔 到。 但系因为我试过啦，我住过呢一 区，享受过， 系啦、 啊， 即 系 好似我有个朋友咧，佢又住下 house， 一系又住下九龙湾，又住喺边度咁样，佢咩嘢楼都住过晒嘅、而嗰啲楼都系唔差嘅楼，但系如果你要买咧，哇，嗰个数咧真系我谂你有排计嘅。咁租金都系偏贵嘅，但系起码你。即系唔需要一筆俾好多咯，咁但系當然啦，每樣嘢有利有弊，你唔係一個業主咯，於是咧你又要俾一啲叫租金調整咧，叫控制住咯， 有呢個問題， 係啦， 加租係一個問題， 加租一個問題，咁冇世界上冇 完美嘅， 冇完美嘅嚇，咁總之大家自己覺得 住得 開 心就好啦， 冇錯啦，係咪？咁啊，香港好多地方都好住嘅，我又試過由城市入搬去郊外，去到咧好似阿鋭嗰啲咁樣，直情係 放 好荒好荒無，你知道啦嚇。我地方就攞禁區紙嘅，假日咧如果係入去咧，有時咧又未必入到嘅。咁、但係我亦都住過一啲咧，好多人好多車嘅地方。但如果兩樣，我都係比較喜歡靜啲好啲咯、 我反而未住過香港島嗰邊喎、 你 住 過咩？ 我冇住過香港島啊，係啊， 我冇住過，我都冇。 香港嗰邊啲人好似特別高貴啲， 因為我住嘅地方都係要近我自己翻工咯。係，好似嗰陣時候千山萬水，你搬去清水灣或者搬去西貢嘅話，都係因為嗰陣時候喺嗰度翻。是啊，我不会喜欢它太远的，是啊，尤其是过过海，我都明白你讲的那个感受，但我那时候就有些家人在那里住，那你有时你间不中去探下他们的话，你真的会觉得不知道为什么，香港岛你过了一条隧道的话，已经是两个 class 来的了， 是啊， 就是容许我用这个字来去形容，是不同一点的，那边的人，但是不是说代表什么，但是香港，就是九龙这边的话，你会觉得有些地方很地，是啊，就是很人很贴地。就好貼地氣啲，咁所以就睇下你自己中意啲咩嘅嘢。 我細個都係一路到中學都係住香港嗰邊嘅，兩樣都各有各好啦，每一個 个地区都有。 系、 嗯， 我都觉得系每一个地方都有佢好嘅地方。 哇，讲开又讲，我哋今日讨论区系讲你2022年想戒甩乜嘢咧？戒甩乜嘢咧？咁样咁、都访问咗啲街坊噶啦。咁有啲人讲食物啦，有啲人讲兴趣咧，有啲人讲性格啦、习惯。未到得，大家都可以留下言。到底喺新嘅一年，如果你觉得未过去有啲嘢你想戒未戒到嘅，今年会唔会想试下咧？ 嗱，戒嘅嘢有唔同嘅，戒嘅嘢嘅就系你一路以嚟都有做嘅嘢、你而家真系立心，我真系唔可以再继续噶啦，咁先为之叫做戒。 冇错， 因为其实我哋有谂紧嘅就系，即系新年嘅话，梗系有好多啲愿望，愿望你可以天马行空嘅嘛。咁所以呢一样嘢嘅话，就真系要大家要好好地考虑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将会下个月24号落实一系列措施，扩大疫苗气泡。佢强调，今日先公布系想给予时间大家准备，亦要同持份者商量。林郑月娥话，扩大气泡嘅范围不止现行法例规范嘅表列处所，仲包括图书馆、博物馆、学校等，但细节同具体要求待定。 就特區政府將會在2月24日，即係距離而家大概是7个星期啦。2月24日咧就落實一系列嘅措施，係擴大呢個疫苗氣泡嘅要求。佢嘅範圍咧唔會淨係局限喺一般受第599F 章規範嘅表列處所啊。依排討論嘅都係呢啲表列處所，譬如係餐廳、酒樓、食肆咁。但係今次嘅疫苗氣泡咧，我可以喺呢度預先公布咧，唔單止係呢啲599F 規管嘅表列處所，亦都會有其他唔受599F 規管嘅處所，係例如包括一啲文康嘅設施，譬如係公共圖書館，譬如係博物館嚇。我哋都會擺入去呢個疫苗氣泡嘅安排，亦都包括學校嚇，學校亦都會放喺疫苗氣泡。但係每一種嘅處所，究竟嗰個疫苗氣泡嘅要求係適用於員工定係適用於所有人呢？我哋嗰個細節而家仲喺度安排緊。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話：新一屆立法會尋日宣誓，佢已經確認全體90名議員宣誓有效，立法會亦正式進入運作。特區政府會同立法會衷誠合作。佢又話：一啲重要法案將陸續生效，包括《劏房租管條例》將喺今個月22号生效。林鄭月娥在行政會議前見傳媒，她說另一條法例是僱傭條例，法定假日將會與公眾假期看齊，這個是勞工界爭取多年逐步增加法定假日，今年會先增加5月8日佛誕可放多一日假期。而國旗及國徽修訂條例，林鄭月娥說亦已經見到各中小學和特殊學校等已經升掛國旗。他說今年立法工作仍然繁重，將有立法建議提交立法會審議。有一成望月樓仍然有6名食客未能追蹤到。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恒說，如果他們本身是無症狀感染者，有機會造成第二或第三代傳播，社區未來1至2日可能出現源頭不明確診，情況令人擔心。他說如果社區出現源頭不明個案，就真正是第五波爆發的臨界點，屆時或出現感染潮。蕭傑恆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訪問時說， Omicron 變種病毒繁殖速度較 Delta 快70倍，潛伏期中位數是3日，因此檢測方面要做得更密，近乎每日一檢，以防感染者在短期內產生大量病毒傳染他人。隨著輸入個案越來越多，可以考慮縮短檢疫期到14日，因為感染 Omicron 一般7日已發病，如果留在檢疫酒店太久，會增加感染風險。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晚上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74点，跌98点，成交金额4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0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91点，跌1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6蚊，跌7.8；商汤9蚊，升1.25；比亚迪股份270蚊。升4.6，阿里巴巴116.7升7，美团219.6跌3.8，中国中药6.17跌6仙，药明生物80.95跌6.25，盈富基金23.32跌8仙，斯摩尔国际33.9跌咗3.2，恒生中国企业82.66跌4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7，日元115.47，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4，人民幣6.372，英磅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31，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8。日经平均指数报29,188点，升396点。港金报16,78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22美元，卖出1,807.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慢线嘅坏车仲系未拖走，车龙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嘅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咁喺土瓜湾嘅炮仗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炮仗街去九龙城方向，介乎上乡道同埋马坑涌道之间，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锦上路来回方向近住金钱围那段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城门隧道公路愉景新城落斜去屯门，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以及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 我記得我自己啱啱出嚟做，啱啱唱歌啦，咁去演唱會睇，哇睇四面台，我覺得好震撼噶嘛！即係我好想將嗰、那個將嗰個印象，咁喺我自己呢一次，即係算係我人生嘅一個紀念啦。 2022年1月4日星期二晏昼1点到3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張學友嘅聲音。 Hello， 我係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騙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 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鍾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 Hello， 大家好，我系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有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节目啊，十点十八，哇，阿娟即系突然之间好犀利啊！ 系啊，加油啊，要自己 energetic 啊！ 系啊，要 energetic 啊，同自己同自己打气啊嘛！ 系，因为要戒咧一样嘢咧，真唔系容易嘅。有时心里边咧有一种嘅，即系嗰种谂法，但系做 系啊，同埋要好勇敢啊！ 喂，阿 Cindy 同你一样嘅，有位叫 Cindy 咧，同阿马小强一样，佢话咧今年佢要戒饭桶啊！ 街饭啊，街饭 真系， 因为佢话晚餐咧，佢经常系食好大碗，同埋食完好多时就瞓啦。 哦，千祈唔 好，系啦，咁所以佢今年想戒啊。 阿 Cindy 啊，如果你话要戒饭咧，唔单止系饭噶，应该系要戒就系广东四大发明系粥粉面饭。 系系系， 系啊，夜晚黑系完全唔可以掂噶，但系你会瘦得好快。 嗯， 真心，因为我试过。 咁但系粥粉面饭都唔食，咁食咩咧？ 粥粉面饭都唔食嘅话，其实好多嘢可以食。唔系，而系我嗰阵时候就会系食沙律，沙律可以任食，但系当然唔系摆好多沙律酱啊嗰啲啦。你可能系摆少少盐啊，少少嘅 pepper 咁样咧，调一调味嘅啫。连油都唔摆嘅，咁啊就可以食一大烹嘅蔬菜。and then 跟住咧就食你哋嘅手掌咁大嘅一片肉。 嗯， 我讲过噶啦， 我的手掌好大。 其实你嘅手掌系咁大的， 佢食埋佢阿嫂嘅手掌。遮埋你手掌， 唔计手指， 即系净 系啊，系啊，唔计手指， 但咩肉都得， 乜肉都得，鸡肉啊、牛肉啊、猪肉啊，或者鱼肉啊，咁都可。 但系嗰阵时，当你作呢个决定嘅时候咧，你系因为自己肥啊，定系 因 为 自己肥，同埋觉得自己行路已经唔系好畅顺，条气唔顺啦，咁所以就揾咗有一个嘅 personal trainer 去 train 你。咁其实嗰阵时候佢系觉得嘅几全面嘅，因为佢系要你每一日食咗乜嘢，你都要向佢报告，以及嘅就系佢会帮你设计个餐单，同埋嘅就系会帮你一个星期做三日嘅运动，咁样咯。所以嗰时瘦得好快。 其实 Peter 运动咧，马老师啊，你即系食嘢方面咧已经可以马上执行噶啦，运动就难啲啦，即系你可能系嘛， 都唔使决定喎，我一瞬间嗰餐已经可以即刻做啦。 呢一分钟 我已经戒咗唔食晒啲早餐去啦， 哦，系咪啊？ 个胶袋冇食啊，我知道， 唔系 啊， 个面包 张纸 包冇食，我净系食咗份三文治。 因为你今日买多咗一样嘢啊嘛， 你只不过因为买多咗一样嘢啫嘛，咁你觉得你自己喺两份之内，我食少咗一份嘅话，已经系正。 喂，佢食两份早餐， 逻辑 食少一份，佢觉得已经减咗肥。 系啊，我觉得已经食少咗啦。 根本上冇人食两份早餐嘅。 咁多位 fans， 你哋同我哋 佢买咗两份早餐，跟住食咗一份，我减紧噶啦。咁系咪啊？即 系啊，两份。我已经冇食晒噶啦， 三碗饭我而家减为两碗半， 唔系 减咗， 冇错啊！我而家冇食个碗噶啦， 系个奇 D 姐姐逼我买嘅喎。 嗱，你唔好咁讲，你系因为要买咖啡，咁你觉得咧九蚊一杯咖啡，诶咁唔好啦，索性买埋个蛋治啦，咁样 系啊，你系咁啫嘛， 唔系人哋逼你， 人哋冇逼你， 佢叫我，佢提议我， 佢提议你， 系咯， 奇 D 姐姐好好人嘅， 根本就系，你唔好咁样讲。 我食嘢咧，我真系有时真系。我唔知系好习惯定坏习惯， 系点咧？ 我食晒啊嘛要，我唔想浪费。 呢个系我坏习惯， 我 有 呢 个都有呢个谂法。 其实你饱噶啦已经， 但我心有余力不足，我食唔落，我真系食唔落嘅。但你 食唔落咪食，唔好食咯。 系咯，但你食唔落，你都食得落。 唔系我，譬如话好似啲汤咁，留第二日。第二日咁，我整翻热啲汤咧，我系攞个银色咧烹咧，将所有汤汁倒晒落去。 边个啊？你 我 啊， 我自己 啊，你自己啫嘛， 食埋啲汤汁 啊， 自作业。 不可活 咯，我又唔想浪费啊！ 唔系话咁，你咪唔好煲咁多咯。 但系啲汤渣嚟噶嘛， 咁啲汤渣你咪唔好食咯。 好似好可怜咁啊！啲汤渣望住我， 你睇下你自己个肚嗰都好可怜啦， 系 咪？系 喎， 系咪啊？全部都系啲渣啊，系咪啊？食唔落嗰啲嘅嘢，夹硬啃落就变咗个肚。 李丽蕊嗱，呢个咧就因果报应啦。 系啊， 可怜嘅汤渣入咗佢个肚， 就 变 咗 可怜嘅 肚 腩。 跟住再望上就可怜嘅一个龟仙人， 冇错啦，几可怜啦，系咪？ 跟住咁可怜，快食多啲嘢啦！佢好可怜啊，俾多啲嘢佢食啦，咁样呢咪恶性循环？ 呢个咪就系你需要戒嘅嘢啦， 系啊， 个心态系错。 如果你唔舍得抌嘅，下次咪叫屋企人阿马小玲帮佢倒咗佢咯。即系如果你嘅手、你嘅心系软到拎住， 你做唔出， 系啦，你做唔出，可怜嘅汤渣，我唔舍得抌你，咁你咪叫阿马小玲帮你抌咯。 你唔好俾我见到， 你唔好俾我见到， 你系买咗佢， 冇错。 但系你汤渣会嗌我噶，立即抌， 大肚腩，快嚟食我啦，大肚腩咁 啊！我系垃圾嚟噶，你快啲食埋落去啦！ 你垃圾， 系啊， 我又垃圾， 系 垃圾食垃圾，马骑马，字啱啊！ 哎呀， 好啦， 咩态度啊？ 嘅底线啦， 我一俾封辞职信你， 咁就到我嘅底线啦！哇， 好啦，我条底线今日特别高啊！条底线， 新年之后嘅话，我条底线高咗，系啊， 好，今日有位朋友想听到谭咏麟嘅歌曲。我想补翻个名字，一定唔记得。安睡，我看天空洒泪，任寒风吹，冰冷的梦里，没法跟你相聚。也许心里的泪未能抹去，缘分让我去纳税。此相爱太苦累，不想跌进这火堆，但愿忘怀甜梦里，还是让我去面对，尽管加上我的罪，丝丝温馨的发堆，我愿来添句，如倒影水中看看未能炸开，如飘于风中的花香，去去渺渺淡然逝去。然而让我见着你，不想多次去躲避，风风雨雨我都不畏惧，但求共聚。有位 Jacqueline 想将呢首歌曲送俾朋友 Jessie。因为 Jessie 生日啊，佢好中意谭咏麟嘅歌曲嘅，咁呢首歌咧代佢送俾你啦，就叫做《水中花》。想跌进这火堆，但愿无怀甜梦里，还是让我去面对，尽管加上我的罪，丝丝温馨的发堆，我愿来占据，如倒影水中的鲜花，只可看看未能炸开，如飘于任寒风吹，冰冷的梦里，没法跟你相聚，也许心里的泪未能抹去。网上情，谢谢你老师。 做嗰行厌嗰行系咪真嘅呢？有一位老师喺一啲嘅职业先修学校里面教一啲汽车修理课程，教咗咁多年，佢一早对呢一行或者对呢个岗位感到好厌倦。今日佢望到下昼排得密密麻麻嘅堂，唉，真系冇心机。突然之间，佢发现佢个信箱里面有一张纸写住：请打呢个电话啦，有一位陈女士揾你。于是嗰日喺晏昼食饭时间，佢就打通个电话。系咪有位陈女士啊？我系啊。对方话：我系某某人啊，我今日咧收到一张便条，叫我打电话俾你。对方好开心就话啦：哎呀，好开心啊！我可唔可以同你倾一阵偈啊？呢位老师心谂：我又唔识你，讲咩呢？跟住对方就话啦：我系医院嘅一位护士嚟。琴日夜晚放工，我揸车翻屋企嘅时候，架车突然之间抛流唔行啊！系夜晚，我一个人停喺路边，唔知点算，又冇人帮，我好惊啊！呢位老师听到呢度，心里边已经有一万个问号，关我咩事呢？跟住佢就问我：呢位女士啊，咁系咪你要需要我去帮你检查你架车啊？呢个女士话：唔系唔系，听我讲完先。突然之间有架车停低，有两个后生仔走咗出嚟，跟住走埋嚟问我：咦，做咩事啊？咁样。讲真啦，最初我真系有啲惊噶，夜妈妈喺个公路嗰度，两个男仔走埋嚟。不过后来佢哋解释话，因为佢哋学过整车嘅，跟住就帮我打开个头冚，整咗一阵，跟住同我讲：你再试下挞下架车。我真系唔可以相信啊！头先都抛流，而家佢哋整完之后就挞得翻着啦。佢哋整完架车之后，我好感激。我想问佢哋：要俾几多钱你整翻架车啊？佢哋话唔使啊，不过佢想我打电话俾你。因为老师心谂：哦，点解要打俾我啊？佢哋话：如果唔系你教导，佢哋根本唔识得点样帮人。你教咗佢哋点样整车，所以佢可以将呢个技术去帮翻有需要嘅人。所以佢哋想我话俾你听，同你讲声多谢你啊，老师。因为老师呆咗，喺佢十几年嘅教学生涯里边，佢教过无数学生点样整车。甚至教过佢哋要帮人哋啊！如果见到人哋抛流，帮下人手。其实佢都系讲嘅啫，佢唔知道原来终于有一日系有人会因为佢教而得到一啲嘅帮助。多谢你啊，好老师。安女士讲完之后就讲咗拜拜收线。佢一路行去课室嘅时候，突然间觉得自己好似同以前唔同咗啦，因为佢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教俾学生嘅一切唔系冇意义噶，佢个学生学咗之后去帮人，佢觉得由而家开始，佢会正式更加爱佢嘅工作。你呢？你嘅工作之中揾到真正嘅意义未呢？希望每一天除咗做风骚快活人之外，仲系做一个风骚快活嘅工作一族。无论你嘅岗位、工作性质。我哋唔系净系为钱而工作，我哋嘅工作希望为呢个社会、为身边嘅人带嚟更大嘅快乐。呢个就系一个工作一族佢嘅真正工作嘅意义。 再见旧友，感触万千，旧日笑声似在眼前，聚聚往日旧情意，万万抱负与心愿。世界在转。每天都变迁，感谢 放网上程之后翻嚟，我哋风骚发言咧 ，Cindy 先咧打翻阿瑞啦，佢话咧都知道嘅，不过有啲嘢咧知易行难啦。佢话咧要知道要戒呢个粥粉面粉。佢话咧就如果但系想搵顶肚咧，如果食番薯得唔得？ 番薯咪其实就系粥粉面粉其中啲，其实佢都系不过好啲咯，好啲咯。如果番薯嘅话，我会建议你朝头早食。 朝早食， 因为我嗰阵时候知道有一位演艺界嘅靓女啦，佢系朝头早系食番薯嘅。 咁 因为高纤维， 晚上咧， 以及嘅就系因为点解要早上食咧？系因为佢嘅里面嘅淀粉质咧，佢嘅高嘅能量咧，你可以全日嚟去消耗佢，以及你顶到肚饿，同埋佢系高纤，咁所以咧，其实番薯系一个几好嘅早餐。 咁你晚饭佢仲食唔食啊？ 嗰人系姓刘嘅，晚饭唔食粥粉面饭。 OK， 冇错。有时重要嘅就系唔肚饿，唔食，饮水就 你觉唔觉得咧？其实咧。勤力咧未必咁快生效，但你一懒咧就好快见嘅，即系嗰啲 尤其是年纪大，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你勤力咧、 嗯， 你踩完单车咧跑几步，好似冇乜进展咁，但你一懒两三个礼拜咧。咦死啦！点解又肥翻咁样？ 所以啊，黎Sir曾经同我哋讲过噶嘛，佢话其实你要控制你自己要减肥嘅话，你唔系用运动嚟去减肥啊嘛， 系食嘢， 系用食嘢嚟去减你自己嘅收入，咁样嘅你嘅支出唔系即系你多嘅话，咁你自自然然你平衡咁样冇事咯。 其实讲习惯嘅啫，嗱，我觉得啫，咁我试过有一排咧，真系每一日系食半份饭嘅啫，即系譬如买一盒饭翻嚟，我食半份，咁但好似阿Yu话斋，我食大量嘅蔬菜啦，咁感觉上都系八成饱嘅，就唔需要食得十成。咁嗰排真係瘦咗嘅，但呢排我觉得我又懒咗呢，又进账返。咁我都想我同阿马老师一齐我哋吓。希望可以在呢個2022年繼續咧向 fit 嗰邊，唔係向 fat 嗰邊走。 其實你知唔知佢已經同人哋一齊進行緊呢一個減肥計劃噶咯喎？你唔知咧，同我哋 講 你不如你講俾人知啦。 我哋嘅好同事啊 ，Kenneth 唔秘密，係啊。咁因為佢啱啱 你唔叫埋 Ada 陳太。陈太个年度志 系 减肥啊嘛， 因为佢啱啱做完妈妈嘛，系啱啱生咗个 B B， 你个肚大过佢啦而家， 大好多， 大好多啦，你个肚，你个 未生过， 唔系佢个肚起码三个 B B 啊， 都系石婴咯， 系 啊，个婴系石嚟， 做标 石嘅婴儿， 阿张话我哋做标咪叫你， 系啊，咁我哋应承咗我哋三月尾。就睇下可唔可以減到， 咁但係你有咩方法先？唔係講噶嘛， 係啊，梗係唔係講。 佢頭先咪就係咯，兩份早餐食少一份嘅話，覺得佢自己減咗咯。O K， 你由佢啦，由佢啦。唔係，其實我係唔想潑你冷水嘅，係我應該鼓勵你。係 喎， 一樣嘢就係我需要戒啦，係咪？就唔好講真心嘅説話。 其实你乜都泼我冷水咯， 我想你好啊， 我咁冻， 我真系想你好啊， 日日凉浸浸。 但系我眼见嘅就系你冇一样嘢系醒噶， 唔系你有一个计划嘅。 日日泼我一嘢， 你谂住点样减啊？除咗系两份早餐食少一份之外。 我可唔可以唔听啊？ 可以， 因为我觉得都系废话嚟嘅，你明唔明？如果系嘅话，我又会开始即系多管闲事，你明白？ 佢根本未有计划，我估佢应该未。 唔系佢有计划。呢、这个人咧就净系得计划，但系佢系唔行动啊嘛。 写低 咗 个计划， 我话俾你听， 佢做少少，佢话佢做咗啦。 吉他训练咧， 唔好讲吉他先，而家讲紧减肥乜？你又岔开嗰条。 唔系啊，我想话我已经执行咗啦，好开心啊。 咁啊点咧？咁啊点咧？而家我哋讲紧减肥啊。 你执行咗乜嘢先？ 我报咗名。 你而家有两样嘢。 唔系讲吉他、 啊，我知啊。 所以我咪就我唔想加入呢个讨论啦。 其实佢 识 唔 识听 广东？佢识唔识听广东话噶？ 我识。 佢识听广东话。 都系而家唔讲吉他， 佢系一个逃避人，即系逃避个责任嘅一个人。 逃避你的眼光。 系好。 我今晚将个饭碗食光。 人哋同你讲减肥，你讲紧吉他；人哋同你讲吉他，佢讲第二样嘢，系嘛？即系其实咁样噶，你永远都唔会做好自己嘅嘢。 我谂我就系要， 所以佢咪叫 run run 强咯，专走开噶嘛 ，run run 强，你 run run 疏发达啦，佢 run run 强嘛。 唔系我谂我减肥嗰度咧，我真系唔想再系因为剩咗啲嘢咧食晒佢啦，我真系要戒啊！因为好简单，如果我翻去同我阿妈食饭咧，每晚如果我同佢两个人咧，佢一定要我食晒啲嘢嘅。 你系每一晚翻去同你妈妈食饭？ 唔系一礼拜一晚， 咁咪系咯， 即系单 佢一晚食，佢一晚食七晚嘢 都得。你其他嗰六晚唔好食嘢咯， 系啊， 系咪？ 即 系有决心嘅，你一定做到啊嘛。 好被动式嘅减肥咯，我只系唔食晒啫。但系你其实唔系，好似话斋，你有个 plan 食几多，唔食几多，一日食几多餐，你要咁样。 都得， 佢太被动啦，佢个计划 吓。冇佢可以嘅，都失败啫。 失败 ，OK， 好，下一点。 强制检测令。政府亦提醒无应门的大约20户居民，在睇到政府张贴的告示之后，尽快联络政府进行检测。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议会建筑群的大火仍未救熄，据报大火一度受控，但几小时后再度变得猛烈。火警当地星期日发生，南非警方在火灾现场拘捕一名怀疑纵火的51岁男子。消防说火灾对建筑物造成的损毁非常严重，特别是议会建筑历史最悠久的顶楼部分都被焚毁，短期内很难修复。南非议会发言人莫塔波形容火警具有毁灭性，令人痛苦和费解，议会建筑屋顶再度起火，相信最终会救熄。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晚上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00点，跌76点，成交金额5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7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8点，跌1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6.2，跌7.6。商汤8.35升6毫，比亚迪股份268.6升3.4，美团系220元跌3.4，阿里巴巴116.4升4，药明生物80.3跌6.9，恒生中国企业82.64跌4.2，中国中药6.18跌5仙，斯摩尔国际33.8跌3.3，盈富基金23.34跌6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7，英镑10.502，瑞士法郎8.489，澳元5.612，加元6.115，新西兰元5.296，欧元是8.813，每百日元对港元6.7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48。日经平均指数报29188点，升396点。港金报1678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96美元，卖出1804.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就系、是、喺新界嘅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泥围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泥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丽业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温思劳街。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土瓜湾的炮仗街去九龙城方向，介乎上乡道至到马坑涌道一段，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封了一段的炮仗街去九龙城方向，一带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城门隧道公路愉景新城落斜屯门，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元朗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元朗，和青衣南桥落斜葵芳， 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人的容忍度是有限的。 你做完之后自己有没有 check 过啊？ 啲数唔啱啊？ 系全部都错啊！ 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咁我依家即刻去改翻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方力申饰演嘅陈明保唔保得住份工，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展翅求全。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我是 J 关心妍啦，咁我觉得咧最快活嘅时间咧，咁而家当然系同我女女一齐嘅时候啦，咁同佢一齐玩啦，同佢一齐暗去瞓觉啊，咁亦都睇佢咧越嚟越长大，越嚟越乖啦，咁同埋有时咧佢会做一啲嘢去氹我啊，锡我啊，咁咧同佢呢一啲相处嘅时候咧就系我最快活嘅时间啦，咁就真系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第二个钟头开始咗啦，十一点达而家廿一度气温，相对湿度58%，风骚快活人进入。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2022年要戒嘅嘢， 就系唔好左闪右避。 系啦。好好咁样去面对自己嘅问题。 冇错，有个 Jackie 头先咧，佢建议啊，好好啊，我都会谂啊，都系嘅。不过可能咧，即系一般我哋啊男士咧就未必会做到啦。佢话咩咧？佢话你唔想食咁多，因为男士食饭真系好快嘅。我就咁睇我自己同睇下马老师，马老师仲快过我。我你见唔见我上次？ 我可能系食嘅纪录保持。 我哋三个食饭咧，你都快。 我都快。 你女仔嚟讲算快，但你应该唔快得过阿马老师。 同我差唔多。 你有咁快咩？ 系啊，我真系噶，我系惯咗快噶，因为我觉得你一慢咧，系啲嘢会摊冻晒，我唔中意噶。 阿 Jackie 就 suggest 咧，就话嗱，如果你唔想食咁多，你试下咧一啖饭咀嚼30次。 我知，我玩过呢啲啦 ，mindful eating 啊嘛。 系啦，咁咧就可以减轻减慢，咁你个胃，因为有时食得快，你就喺饱之前已经食晒啦。咁咯， 咁样，仲有就系我哋个脑咧系需要大约系10分钟或以上先至可以咧接收到嘅就系你肚饱嘅信息，所以若果你吞得快嘅话，其实基本上你一定会过饱嘅。 系啊，有时就系咁啦。 系啊，到你接收到你自己嘅信息嘅时候嘅，其实基本上你已经食多咗啦。 系啊，好多时咧食完饭咧先觉得。哇死啦！ 系啊，顶到上位啊！ 吓，你有冇试过啊？ 试过啦，经常每一日 食得太多啦， 经常添啊！ 经常每一日，因为我真系好中意嘅就系咧啲嘢顶到上去个喉咙嘅感觉， 摸到啲饭，伸只手嚟摸到啲饭， 就哇我到啦到啦， 即系擘大个口， 仲争嗰只手指， 个喉咙叮，有两粒饭黐住， 咩两粒饭？嚿鸡仲喺个喉咙叮， 咁就啱啦， 跳几下得个跌落去，跳几下跌落去， 我真系好中意噶，我有个朋友以前咧， 咁好肥。如果你咁食， 我系好肥啊！而家唔肥咩？ 你边肥啊？ 我梗系肥啦，傻仔！我比我以前好 fit 嘅时候，我梗系肥啦。我而家系我最肥嘅时候啊！ 吓系啊， 系啊！我最肥嘅时候已经喺英国嗰阵时候，我曾经去过高峰期系135磅，我真系成个波咁碌出嚟噶。系啊，接过机嗰啲人系冇人认得我。 而家咧， 就话嗰个肥妹边个嚟噶？ 我而家有几多磅啊？ 而家系大约120度啦，我估系啊，都已经到巅峰噶啦。其实比起我自己呢个高度同埋呢一个岁数，应该有个磅数嘅话咧，我系多咗几磅嘅。咁所以我系要减嘅。哎呀，唔系啊，几磅好难噶。 马老师，你而家系咪巅峰啊？ 定系味系癫？ 你系几多磅啊？ 定系癫完啊？你个风 唔系嗱，我有两样嘅。 佢驼，佢系驼峰嚟嘅，有两个。 如果以个肚腩计咧，而家就已经系滑落啦。我最高峰嘅时候咧系38寸。 而家咧？ 咁而家咧？ 而家系37.4度啦。 哦，嗰4寸系咪因为168啊？ 冇咁夸张， 唔系咪因为有168早前 4寸都犀利， 即系10几年咧一路咁样跌翻落嚟， 点解嘅？ 唔系只不过系佢度低咗咯，佢度低啲咪得咯，佢唔系作对最劲嗰个原因。 你例如同学 就度下边， 喂佢再度啲24添，哇！我都话我得噶啦，你睇下， 佢度一个大髀咪24咯。 同埋咧，佢同所有嗰啲即系并无贬义啊，即系佢同好多即系个肚腩比较大嘅叔叔一样咧，佢个皮带其实唔系横跨 嘅， 佢系噶，佢系其实一个托带嚟嘅，好似大到可啲托肚带咁咧，托住噶。 系啊， 我有个朋友就系咁啦，我朋友同我一样，我系用30寸嘅 皮带 腰围，系，佢话我都系吓，我话个肚腩就好似马老师咁，你点得？我得托住咪得咯。 系佢勒住条裤啫嘛。 系啊，佢拉到好低咯。系啊，托住咯，作为一个托就唔系。 其实系自己欺人嘅咋。嗯 我都唔中意嘅，因为唔好睇。好核突！ 但你而家其实已经有少少系噶 咯， 佢 直情系啦， 你根本就系咁样啊，系个肚腩下边噶嘛， 系啊， 但永远都系爆楼噶嘛，肚腩嗰个位你已经知道有问题啦。 你可唔可以唔好指正？ 我唔指正你，我有咩人生乐趣？ 好啦，咁所以咧，今日嘅讨论区咧就系讲，如果2022年你想戒掉啲乜嘢咧？ 不如你讲先啦，你咁多嘢要戒。 我第一个戒食啦，头先讲咗啦，食啊， 食戒啊。你都要解， 你应该直腰腰噶啦， 系啊，冇错， 水直 无飞噶啦， 沙漠一样噶啦，已经乌鸦飞噶啦，哇， 系啊，冇水，走啦，咁样系咪？ 戒躁， 戒躁， 躁啊， 咩躁啊？ 暴躁啊， 边力啊？嗰个躁， 系咯，暴躁啊，暴。戒叫戒躁，暴躁。 你好躁嘅咩？ 系啊，我以前好躁噶。 你以前啫， 系啊，而家越嚟越唔躁。 哇，你进步咗好多喎！咁实你都唔打我。 知唔知点解？点解佢戒到躁？知唔知？ 点解啊？因为踹 多嘛。 咩啊？ 踩得多，踩差啲躁咪走。 抗压力比较犀利。 唔关事，因为我发觉咧。 你通常对咩最躁啊？想问。 以前啊，乜嘢会 发生？咩原 因？做嘢最躁。 哦。 做嘢 系因为嗰阵时候你系从事一啲比较高职位啲噶， 吓见到 所以你要 好高职位噶，好似 系啊，梗系啦， 即 成间都入到一个人啫嘛， 佢揸 fit 噶， 系啊，做嗰 个 有佢啊嘛， 做嗰人 搵咩 fit 啊？ 马超佢快做，滋咁样。 啊，你讲，唔好意思，我哋而家窒住你。 躁动啊，因为做嘢咧，我特别喺国内做嘢嘅时候咧，系好容易掹整。 嗯， 因为大家好多文化唔同啊，背景唔同啊，要求 沟通唔到。 系啦，咁我就好掹整，我真系可以掹到咧，我觉得。有一次我真的覺得， 有一次我想睇你嗰次， 感覺到頭暈眼花，我就覺得唔可以。 哦，即係你猛到就嚟好似想暈咁樣。 係啊，我覺得已經係 嗰次咩事啊？係 啦，值唔值得？ 梗係值得啦。 講嚟聽下。 嗰次最猛嗰次咧，就係我幫一間香港嘅上市公司嘅，之前都提過啦，做一個玻璃屋 sales 嘅臨時嗰啲叫 sales office， 就喺條街嗰度嘅。 啊，我記得你講過。 是啊，卖房地产的，因为有新盘要开玻璃屋。咁嗰个上市公司咧，佢下边个负责人咧就同我讲，国内嘅。嗱，我唔系有心话系咪国内定香港人啦，佢就话俾我听，嗱呢个场地咧我哋租咗啦，3个月。你个玻璃屋，譬如话3米乘6米，就唔可以喺呢度起嘅。我点解啊？你租呢个场地，我咪喺呢度揼个屋咯，好正常啫。佢话唔得。你唔知喺边度起完就送过嚟。 哦，咁即系唔可以喺现场嗰度零开始。 于是我又揾咗啲人帮手，喂，有冇办法可以做一间咁嘅玻璃屋？佢等下话没问题，没问题啦。于是佢真系做咗个玻璃屋，3米乘6米嘅。听日嗰个老细嚟啦，今晚佢就车过嚟。我点车啊？佢就揾一架嗰啲大货车，成间玻璃屋就摆咗喺个车度。我哋咁样摁下散嘅，嘣咁样，你知道一粒石仔个车碌过你就倾倾拱拱，同埋你有冇度嗰个桥底啊？ 总之搞咗好耐啦， 搞咗好耐， 最后得唔得？ 最后得，但系佢要我俾钱。 但我揭棄佢啲嘢咧，哇！嗰啲電線下面亂七八糟。佢話呢啲橫掂係臨時辦公室嚟㗎啦，你使乜整咁靚啊？但我話呢一個辦公臨時辦公室咧，佢有裝兩部冷氣喺度， 冇辦法，人同人角度唔同嗬，即係佢覺得咁啊是但啦，咁樣樣你又覺得唔得，我要執到正，即係舉個例咁啦。 最後佢攞條鎖鏈鎖住個玻璃屋， 你 又唔俾錢，我就唔開。聽日我睇下你香港啲客嚟到你點樣樣。 我所以就好猛啦，嗰次 幾靚啊！我覺得幾靚啊！我覺得有個玻璃屋得出。 系咯， 好锁链，执翻好靓，我觉得系啊， 咁咯， 好 artistic， 系好猛嗰次啊，真系想， 你而家知道咧，系咪？其实我哋每一日同你做嘢都一样，有呢一个， 即系我就系嗰个玻璃屋， 唔系你系嗰条锁链，你系大锁链。锁链强， 有冇呢种咁嘅感觉啊？ 锁链锁 住，即系你同佢讲减肥，佢就吉他，锁链锁住咗佢个心。 叫你揾啲嘢，佢俾错嘅嘢你。 系冇错， 一样啫嘛。 锁链锁链， 你知我哋每日其实都好头痛。 你就系大锁链 啊，惨 系啊，好惨啊！好啊，咁啊，阿 J 咧有啲咩想戒啊？ 我直头写咗出嚟添啊，系啊， 惊唔记得？ 我惊唔记得，用我好多嘢要戒啊，系嘛？其实我又唔系好多，但系我又会觉得就呢一样嘢，要需要一啲嘢去 提醒自己， 去讲得清楚啲。我要戒多管闲事。 Bully 算唔算啊 ？Bully 唔系多管闲事，唔系叫 Bully 唔系多管闲事。多管闲事， 嗰啲英文咁差嘅。 系啊，多管闲事其实咧就系话，身边咧你总会有一啲人啊，我唔知道你哋两位会唔会系咁样啦，会需要一啲帮助啊，或者系要你或者主持公道啊，又或者系即系会同你讲一啲即系是是非非啊，闲言闲语，呢啲咁嘅嘢都系一啲闲言闲语同埋一啲即系闲事嚟噶，系咪？咁所以咧就我会觉得就系话，我咧个人咧就好容易会跌入一啲咧为人哋主持公道啊，但系咧我又会上心、啊。即系当呢个毛一着咗之后嘅话咧，我系会上心嘅，我系会好容易唔开心，或者戥人哋唔抵啊咁样嘅话咧，我会强出头嘅。咁所以咧，你会发觉就系当你去做呢一样嘢嘅时候，我觉得个自己就会成为咗一只炸娘啊！你又帮人哋做炸娘，系咪？ 知道， 好麻烦。 有啲咩人你觉得佢哋睇唔过眼嘅嘢，跟住咧你又会同另外一啲人讲就佢唔系咁噶，或者系点样啊？咁你出嚟做呢个炸娘嘅时候咧，其实好多时候都会炸到自己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喺今年我希望可以好好咁样去戒呢一样嘢。咁同埋嘅就系唔好再多管闲事啦，唔好关自己嘅事，又或者系啲咩嘅话咧，你唔好认为好可能就系你讲咗两次嘅话，人哋系会接受嘅。我而家越嚟越发觉嘅就系话，相信每一个人咧。你会发觉就每个人只是相信自己相信的啫。 是啊，我觉得是以自我中心。 同埋系每一个人其实几乎你又未必真的话不好的，但系每一个人都是咁嘅。 系啊， 每一个人你是点嘅人，你就会看到啲咩嘢，同埋会相信的就是宁愿自己相信的嘢。所以其实有时候你跟他去解释啊，或者系讲啲乜嘢嘅话咧，系冇意思嘅。 冇错。 吓，亦都系嘥时间同埋嘥你自己嗰啲精神嘅啫。咁所以我就觉得今年我希望可以好好地咁样去拿捏呢一样嘢咯，唔好再为一啲唔在。在乎我的人而费心力了、就是只是做一些就是在乎我的人去做一些就是我在乎他的事情。 我很在乎你的。 对你太在乎什么 但是我们没有理乎的。讲减肥讲其他。 所以我真的要戒这一种人。 好像扭了第二个电台那样。 从头再听我唱过的歌，撩动了我每个记忆失意过，记录段段痛过。然而过去唱的苦涩歌，能调节你失恋，减轻痛楚。爱痛歌中有我，从头听几遍，风尘了的唱片，共见证低歌变迁。当初的高低困扰过，先懂得低歌能除去痛楚。不安的心境占领我，也会过，就让那岁月去闯。接受往日笑骂难过，要记录往后灿烂如我，回忆当中总有伤口痛过。光阴的穿梭会擦过，请好好珍惜无瑕这结果。很感激当初那个 如长难落灭一亲一寄托，我已没再为往事难过，要继续往前快乐如我，回忆编织今天的我。 关心妍嘅呢一节歌啊，那些伤我也有过。时间就系11:25，好多人咧留咗言啦，咁代佢哋嘅来言啦。首先咧呢个叫做 Karagi Wong 吓，佢就话咧其实咧我食饭都快嘅。因为唔想食物着凉，另外咧想话俾阿马老师听，千祈唔好啊！咁因为咧，佢话咧佢以前佢哥哥都系咁样嘅，扫晒所有人哋唔食嘅嘢啦，即系做一个叫 垃圾桶， 清道夫咁样啦吓，最后患上糖尿病咯，咁样吓，就唔系就嚟，不过就要小心啲吓。咁另外咧就佢亦都讲咧，佢话我希望2022年我妈妈可以戒掉浪费食物。喂，通常长辈好少浪费食物嘅喎，长辈只会太珍惜食物嘅，我唔知佢意思系即系点啦咁样。咁另外咧就。啊卡卡 key wong 佢话我想戒讲粗口，即系又唔想讲粗口啦咁样， 唔好啦 吓。另外李苏玉佢话想戒掉断舍离嘅态度，我谂个意思系咪即系话佢想断舍离咧咁样样 啊？ 好啦，另外阿 Big Lee 咧，佢话咧我想戒掉买衫嘅习惯，虽然已经买少咗，都系买好多啊，想戒甩佢。另外咧 Winnie Tai 佢话我想新一年戒呢个成日滑手机，成日滑手机啊你嘅习惯。我哋有时都讲噶，马老师 佢而家又滑紧 啦，系啊，每日无论做紧咩事。佢咁樣，佢眼冇離開過。係 啊，冇離開過㗎。係 啊，係啊，係啊，即係咁咯。 佢正眼都唔會望下我哋㗎，係望住個手機啦。但係唔知佢睇乜㗎喎。我有時我偷睇佢啊，知唔知？我都唔知佢睇乜。 其實佢自己都唔知，佢自己都唔知睇緊乜㗎。其實係啦。咁另外咧，阿 Philip 佢話希望戒掉身體不適，話呢個真係希望戒掉啦嚇。 戒掉身體不適點解啊？即係希望身體健康。 係啦，希望身體健康啫。咁另外有位我唔識睇呢個韓文啊，佢話想戒掉夜瞓嘅壞習慣。 哦。 日文啊，面日文啊。好啦，另外咧呢個 Alex 咧戒掉。纠缠不清的关系 非常好， 系啦， 同我一齐努力， 明确啲。Galaxy 咧就话戒掉食零食，戒掉低调，想识多啲朋友，戒掉黑口黑面冇表情，唔想俾人误会。 有啲人真系 要戒， 唔系真系有啲 好多人 要 戒啊， 系啊， 黑面唔系几好。 头先你讲紧嗰三样嘢嘅话，都好容易实行啊，系嘛？ 边样嘢？ Galaxy 嗰三个 系 咪啊？嗱，零食 OK 啊，你唔好买。呢、這个我真系嘅，如果你买嘅话，你一定会食，所以你就唔好买。第二样嘢系乜嘢啊？黑面啊？ 跟住嚟时话戒掉零食，戒掉低调。 哦，低调、啊， 即系觉得自己成日收埋自己。 系咯。 佢话我要出去识多啲朋友啦，咁样。 哦。 最后就系戒掉黑口黑面，冇表情。 系、啦，先戒零食先啦，跟住黑口黑面啦。你每一日提自己嘅就，总之你笑一笑。 嗯。 系啦，世界更美妙，真系噶。我、哦、OK 喎，我觉得几个都系、啊。 系啦。 好啦，到你哋啦。 好， 大佬 我讲先啦。我戒三多，第一样戒多谂，系啦，有时咧。 啊、 你唔覺得 佢諗多咗？好多嘢佢真係諗多咗。 係啊， 即係我有時係會由一跟住發展為二，二發展為十，十發展為跟住有啲嘢嘅。 你點解會咁嘅咧？ 我唔知道啊，因為我中意諗嘢咯。其實我係停到，我個腦係停咗落嚟嘅。 但係嗰啲係多餘嘅嘢嚟㗎嘛。 我知啊，但系当你谂紧嘅时候，你唔会分析佢多元唔多元噶嘛，咁、变咗有时明明唔系好严重嘅，又或者嗰样嘢其实都冇乜事啫，咁我就会摆太多时去谂， 系啊， 同埋去分析系咪我唔啱咧，佢系咪唔中意我咧， 佢系咪 边个唔中意你？ 等等等等， 误会我咧，我咪做错咗咧，系嘛？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简单化我自己嘅思维咧，即系尽量将啲可能会令自己唔开心嘅嘢放低佢，多谂系啊，加多 帮你手。 你谂可以谂嘅，但系我觉得你都要放低。 唔得 嘅， 一谂就去好远嘅啦。 哦， 系啦，咁咯，你会你唔会噶？ 我会谂嘢，但我唔会系你呢一种。我知道你讲乜嘢，佢谂到咧，哇，会唔会件事又去到好差？ 佢哋系咪唔中意我啊？ 我唔会谂呢啲，我 suppose 个个人都中意我。 嗯， 唔系因为唔系你唔同，因为啲人一嚟就唔中意你。而系啲人一嚟系中意佢，而佢会面对呢样嘢，梗系啦。 我嗰日做咗一样嘢，我以前未做过嘅，就系嗰日喺度谂好多唔系几开心嘅事啦。咁我决定就停咗佢。咁点停咧？我要做一样嘢噶嘛，我出咗街 shopping 系 啊，啱啊。嗰日你买两对鞋嗰日， 就买两对鞋。其实就因为自己有啲人唔开心，我将买两对鞋，咁就短暂时间就摆低咗嗰件事啦。 OK 啊 ，OK 啊， 但系唔可以成日都系咁。因为你跟住就会令我唔开心，就系、是、哎呀，使咗咁多钱咁噶啦，系咪？所以呢个都唔系一个好嘅做法。 你争几多钱啦？ 你系咪叫你爹哋 津贴你 十万蚊支票 去去爹哋嗰间时装店度买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晨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涉嫌去年在网上发布文章，宣传及呼吁市民参加未经批准的六四集会，被控一项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案件早前审结，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定周幸彤罪名成立，控罪指周幸彤被控在今年。周幸彤被指在5月29日至6月4日期间，在香港非法煽惑身份不详人士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政府宣布在2月24日扩大疫苗气泡措施。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措施将不止局限食肆等表列处所，亦可能包括部分文康设施，例如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学校等，但是否适用于处所的员工或所有人，细节仍然安排。林郑月娥在行会前说，暂时没有计划在私人地方或商场推行，現時亦不會宣布學校停課，因為停止面授課對學生的影響非常大。他說今年工作重中之重仍然是防疫抗疫，當中包括採取更嚴厲措施提升疫苗接種率。食物及衛生局局長早前已經公開表示將會擴大疫苗氣泡要求，即是如果要進入處所或參加活動要先接種疫苗。林鄭月娥說，自從公布有關訊息後，多了市民打針，現時第一針接種比率有 72.9%， 昨日有18000人打第一針，創了近月新高。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恆說，望月樓仍未追蹤到的食客，若然是無症狀感染者，可以在未來一至兩日導致社區出現源頭不明感染個案，甚至有機會觸發新一波感染浪潮。他說，隨著輸入個案越來越多，而 Omicron 變種病毒繁殖速度快，潛伏期較短，如果長時間留在檢疫地點，反而增加感染風險，建議當局可考慮將檢疫期由現時21日縮短到14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新一届立法会昨日宣誓，她已经确认全体90名议员宣誓有效，立法会亦正式进入运作，特区政府会和立法会充实合作。她说，一些重要法案将陆续生效，包括《劏房租管条例》将在本月22日生效。林郑月娥在行会前见传媒，她说另一条法例是《雇佣条例》，法定假日將會和公眾假期看齊，這是勞工界爭取多年逐步增加法定假日， 今年会先增加5月8号佛诞可放多一日假期。而国旗及国徽修订条例，林郑月娥话亦已经见到各中小学和特殊学校等已经升挂国旗。他说今年立法工作仍然繁重，将有立法建议提交立法会审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晚上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93点，跌83点，成交金额6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27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48点，跌10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6.8跌7元，商汤8.49升7.4，药明生物79.6跌7.6，美团是219.4跌4元，比亚迪股份269.4升4.2，阿里巴巴116.9升9.9，恒生中国企业82.72跌3.4，斯摩尔国际33.4跌3.7，盈富基金23.34跌6仙，中国中药6.29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7，日元115.76，瑞士法郎0.919，加元1.274，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日经平均指数报29,231点，升439点。港金报16,770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62美元，卖出1,805.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中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明爱医院。重复多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中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明爱医院。咁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慢线的坏车终于拖走了，车龙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跟着泥围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土瓜湾的炮仗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炮仗街去九龙城方向介乎上乡道和马坑涌道之间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城门隧道公路愉景新城落斜去屯门、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元朗朗天路榕园路桥底去元朗，以及青衣南桥落斜方向葵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请多啲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咁样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了，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好啦，今日讨论嘅咧就系2022年想戒掉啲咩啦。咁我头先讲三多咧，讲咗一个，咁好快讲埋另外两个啦。一个就系戒多食咁样样。有阵时咧，我因为有一排咧，我真系。我覺得自己是成功的，因為有一排我真的將個飯量減了一半之後呢、是真的明顯地呢是沒有那麼脹的中圍。咁點知呢我覺得啊成功啦就放鬆了跟住食返多了。咁 一著褲好覺㗎。 一著褲係啦。一著褲就覺。 一著褲就覺㗎啦啲比位、啊。 又嚟返唔啱著又嚟返扣唔埋。我就開始覺得咦原來真係唔可以放鬆㗎噃、你以為成功咗但係其實係一個長期戰爭嚟長期嘅鬥爭係咪、長期嘅鬥爭。你要諗住得啦而家瘦返啦又食返呢不需要又大。 好快噶咋， 系啊， 你需要两倍嘅时间， 勤力就好慢， 冇错， 懒就好快。 你讲得非常啱，因为咧，我哋有一位嘅听众咧，啱啱咧就WhatsApp 俾我，佢就话听我哋讲紧减肥呢一样嘢，佢就话非常之同意，佢就系话勤力系唔会即刻见效嘅，懒、就会。 系啊，系啊， 好禅啊， 系啊， 好禅啊， 是 真我中意啊， 多谢你啊， 系真系噶， 系啊， 勤力你 勤力系唔会即刻见效嘅， 都系咁上下， 冇错， 你一懒得，喂， 减极都唔瘦嘅， 系， 系咪一懒嘅话咧，你一瞬间就四肥四磅， 肥 五磅。 要戒多食，最后咧就 系 戒多瞓，因为有时咧我夜晚一瞓得唔好咧，我成日咧翻到去咧就心思思想瞓一阵，但我觉得其实 保眠， 你眼瞓先瞓咯。 我而家就唔想咁咯，我想出去感受个阳光啊，所以我而家我尽量4点钟我就会出去踩单车噶，咁、我觉得多咗好多 即系你瞓到4点先系嘛？你有冇瞓啊？ 点会瞓到4点先、 人哋都话戒咯，人哋都话戒嘅啫，即系其实之前有咯。 是但啦，好啦，咁咧，我希望大家 都系啲生活习惯啫。你讲紧呢样嘢，咁 OK 啊，我觉得系啊。 同埋最后嗰个目的都系两个字，健康啫，希望健康啲啫。 健康紧 冇错啦。嗱，我哋嘅街坊街坊咧，不如听下啲街坊讲啲乜嘢啦。咁啊，到底佢哋想戒啲乜嘢咧？首先咧，我哋就听听咧呢一个陈太先啦。 好啊， 陈太。 好，陈太想戒啲咩咧？ 快靓姐。 两样嘢咧系好。想戒，我側跟嗰啲朋友咧，不停咁要我戒，就係、咧首先飲凍嘢啦，因為咧啲人話喂中女大忌啊，飲凍嘢咧真係一定要戒啊，好冇益啊咁。但係咧凍檸茶咧，我係點都戒唔到。我大肚嗰陣時咧，我都仲係好需要一杯凍檸茶。咁啊凍嘢啦，同埋食即食麵咯，因為即食麵咧係最方便同埋真係最好食嘅，冇嘢好食得過即食麵嘅呢個世界。所以咧呢樣嘢都係超冇。益而 系好 想戒咯， 你看他讲到开心啊，讲起即食面佢都笑啦， 两样嘢 谂起都开心啊。 但系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吃即食面噶，我想讲， 你 可以三餐有两餐食即食面， 煨嗰啲、冲嗰啲定系煮嗰啲啊？ 所有。所有， 但我忍到口噶喎， 我忍唔到，我觉得佢就系我系可以即系三餐里面嘅话，我是但有一餐一定系即食面咯。 唔系， 你会唔会 日日食即食面 ？Every day， 哇， 可以，因为我有，我觉得我自己系有个瘾嘅。 我听闻唔系几好噶， 我唔使听闻，系全部人同我讲嘅都系 唔好， 尤其是系嗰包味精。 你有冇饮埋啲汤啊？ 我梗系饮埋啦，如果唔系嘅话，你整嚟做咩啫？系咪先？就系嗰啖汤，嗰啖味精汤。 我点解我又唔系佢？阿爸啲我要话佢， 佢咁样唔健康啊嘛！ 我够话你啦， 咁 你又 唔听佢讲， 我同 你 讲减肥，你讲吉他， 系咯， 系啊。 嗱，所以其實我真係覺得其實唔係就係我針對佢嗬，你冇得佢係針對我㗎，你好少針對大佬。 我啱啱咪針對佢咯，我啱啱話佢咯， 好似係啲撩鬼攞命佢真係。 我都係咁， 攞埋啲明知自己都即係已經有好多嘢可以俾人講㗎嘛。 我哋一人 少 一 句，我哋一 人 少一句。 和氣身材邊個講㗎？ 歐 㗎嘛，好睇歐。 我今年想戒咖啡啊，因为饮好多啊。其实过往嗰一年咧，每一日平均饮两三杯咧，好似身体负荷唔到啊，有个息怒出嚟咧。所以如果咧 ，Michael 啊、Yoy 姐啊、阿强哥啊，见到我再饮咖啡咧，记得通知我啊，知唔知啊？ 阿爸咁啊，得唔得？ 好啊，好啊，好啊。 点解你变咗做阿强哥嘅？ 强哥佢系强哥， 佢、哦、因为戴咗口罩， 唔系强哥， 阿强哥， 冇错。 因为我同佢去过洗手间啊嘛。 喂，但我想，其实我身边我想问问翻佢就系、是、收到 signal 咁会点噶？饮咖啡多， 手震啊， 同埋心跳， 系啊， 哦系 啊，系、 嗯、 啊。 嗰阵时曾经有个首相咪就系咁样咯，你唔记得啊？佢、哦、无端端就饮得太多咖啡嘅时候，跟住佢发觉佢自己心跳啊嘛。 太多系几多杯叫太多？ 太多，其实佢两三杯已经系太多噶啦。诶。By the way, by the way, by the way, Ada 曾經有跟我講過的，因為其實我和阿歐都有同一個問題，我就是任何時間都可以喝咖啡。 你一天喝幾杯？ 到個程度曾經喝過一日三杯。 哇， 算多的了。 早五晚多。 嗯， 那時候有太多了。 有個前輩啊，圈中前輩，他跟我講過，我不喝水的，我只是喝咖啡，所以一天喝五六杯。 哇， 那就不好。 後來他的健康 出事 啦，好严重，你知边个？ 我唔知道你讲紧边个。 好严，中风啊！ 哦， 直情中风行唔到啊！直、啊，我唔知道有冇直接关系，但系我觉得都系唔好饮咁多。 系、啊、咁，但系咧 ，Ada 咧同我分享就系话，其实佢睇过医生，咁啊就有讲过嘅，就系有关于嘅就系女性嘅乳腺。如果你真系饮得咖啡太多嘅话，请你戒，因为原来咧就系你饮得太多嘅咖啡系会令到你嘅乳腺系会增生，定系会比较系，总之会出 事啦。 所以若果你真的担心自己是有这样有乳腺嘛，乳腺我想是应该就是女性、女性的话，咁佢就话喺呢一方面嘅话就真系要小心啲咯。 男性又会 咩线？而系一日为一吓，咁我又 咩线有线？ 前列腺唔会啩？ 唔知咧， 咁佢就冇讲嘅吓，因为系妇科医生讲嘅一个即系你要注意嘅地方咯。咁所以其实如果系嘅话，就女士们嘅话要饮唔好饮太多咖啡，一日一杯起两杯止就算啦。 一杯啦， 我都 两杯都偏多。 其实我觉得每一样嘢嘅话咧， 都 唔好过分。 同意，系适可而止吓。好啦，仲有十四分钟到十二点钟。 哇！ 翻嚟我哋会继续讲下，要戒啲乜嘢呢？你都系留言噶。 从唱片某所停住残响到。 仍然童年错。 个名叫做唐面啊，马老师啊，你会唔会介意一个废噏啊？ 会。 咁佢唔使翻工噶咯噃，你谂谂喎。系咪？ 我寻日咪 我冇咁嘅意思，不过佢加咗你，我都同意。 系咪先啱啱先？咁佢可以唔咩噶咯噃？唔使出现噶咯？ 未必噶。 系咪？ 我有时好多好有 好精警嘅说话啊嘛。 例如咧， 好有智慧嘅说话。 最近一次讲最有营养嘅系咩啊？ 喂，举案齐眉呢个经典啦啩？ 哇，咁系最近。 唔系，即系咁讲啊。 佢时间过得好慢。 咁嗰个都唔系咩咩咩。 喂， 你只不过玩游戏嘅事 啊嘛，你知啲。 系噶啦，算啦算啦，系系。 好， 跟住听 啦。我介对佢太挑剔，好明白，同埋对佢太在乎。 冇错。 就因为在乎 佢， 我都系啊，嗬，我太多管闲事。系咪啊？其实呢一样嘢都系多管闲事，或者系多管闲人咯。 迟啲咪戒 人都应该要戒。 不讲闲话，不理闲人， 冇错， 不理闲 事， 系啦。 对啊，三不。 三不， 嗯， 好啦，阿小陈啊，小陈咧佢就话戒。 我系小陈啊，祝大家喺2022年新春大吉，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先。好多嘢要戒，不过我对于我嚟讲咧，最紧要系戒悭钱，因为喺我过往嗰几十年人生里边咧太悭啦，即系要戒咗悭钱啊。但系当如果戒咗悭钱咧，就即系大洗啦。咁到时咧，咁可能阿 Michael 你出年再问我，就系戒大洗。抵啦，咁呢个系出年嘅2023年嘅谂法，但系2022年咧戒咗悭钱先， 借啲我使得唔得？ 喂，阿小仔一定好有钱啊！我冇听过人要戒悭钱喎。 唔系啊，喂，我同意。例如咧，我见到有啲朋友咧，譬如话佢喺食嗰度咧，佢买啲好平嘅嘢。 哦， 我 咪系啊，系啊，系啊。呢样嘢 我 都想话你， 即系对自己好啲，食啲好少少。我唔系讲话好奢华。 唔系，但系你唔觉得而家食嘢好贵咩？出边，即系我唔舍得食，即系我会肉痛咯，即系买太贵嘅嘢食。 但系你系食落自己个身体度，成为你自己嘅营养噶嘛？我唔会噶。我以前咧有一段时间嘅，我都曾经见过有一啲嘅朋友，我就话哇，点解你哋可以咁嘅？即系例如可能去买60几蚊嘅车厘茄啊，又或者就系买一啲好贵好贵嘅 organic food 咁，我都话点解你哋可以唔肉赤噶？我同你嘅心态一样。但系当佢同我讲嘅就系话，食落去系你自己嘅身体。 系啊，我同意啊。 食物系你自己嘅营养，同埋去滋养你自己嘅生命嘅时候，点解唔对自己好啲咧？如果你能够负担得起，当然我哋都明白嘅就系身边有好多朋友，佢哋未必负担得起嘅。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 睇下你自己吓， 但系都可以食得好嘅，就 系 咁样咯。 系啊，好多铺头而家咧，譬如话夜晚7点后咧，就10蚊三兜菜。咁我亦都問過人，咦？點解可以咁平咧？ 十蚊三兜菜， 即係舉例， 三餸啊，意思係 唔係啊？三兜啊， 係啊，肉啊，菜啊， 三餸咯， 係 咯，三餸咯， 唔係煮熟嗰啲三餸飯，係真係嗰啲 菜蔬，新鮮嘅蔬菜， 係 啊，新鮮嘅 蔬菜， 係啊。咁個朋友即係佢係搞菜檔，我問佢：哇，點解你都咁貴？ 一兜有幾大到啊？ 一兜啊，我諗半斤到啊， 係啊，夠食㗎， 半斤到啊。 但係我因為好多老人家就睺7点一平咧就掃貨，我話點解即係咁平咧？佢話嗱，第一佢真係唔知嗰啲菜邊度嚟嘅，可能嗰啲唔知咩菜場， 来源不明， 系啦，咁佢有冇啲化肥咧？你都唔知，吓嗰啲水源干唔干净，你都唔知。 哦，即系你而家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啲太平嘅菜嘅话，大家要注意。 系啦，系啦，即系我意思系，都系咁样样。 即系等于有一排咧， 我以为你所讲嘅就系话，即系你可以去嗰啲地方嗰度，即系买啲比较平少少嘅菜。 唔系啊， 佢系提醒人要小心啫。 系啦， 即系几年前我记得某一。段时间街市突然间有啲好平嘅大闸蟹，好平嘅，咁就系话啲人叫啲人小心啲咯，就系好似你讲啦，来源不明，唔知佢干唔干净，或者唔知佢平食啲乜嘢嘅嗰啲蟹，亦都未必系真正嘅大闸蟹，可能真系。假嘅都唔定， 同埋亦都有一個講法嘅，就係話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貪平去買多咗嘢，買多咗嘢我逼自己食多咗嘢，又或者就係其實基本上有啲嘢嘅話，你就因為驚佢爛，所以咧你就要逼自己，以及咧就係話會藏得太多嘢喺度嘅話咧，你就會變相食咗啲唔新鮮嘅嘢啦。 係啊，最後又係抌 嘅 啫。 即係例如舉一個例，譬如可能講緊嘅就係話，哦，原來我買一斤菜嘅話咧就係10蚊一斤，但係咧就係15蚊2斤，咁你就覺得，哦，如果我買2斤嘅話咧，我就會慳翻5蚊。咁但係問題係在於嗰陣你根本食。 唔 食到尾都烂。 咁跟住你就会最后尾嘅就系烂嘅菜，你会继续食，或者你抌。到最后尾嘅时候，好可能系贵咗。 我就系咁， 系啦。咁所以其实都要提醒嘅就 系 有好多婆婆，佢哋会有时会系落咗去呢个咁样嘅计算方法里面 嘅嗰种嘅想法。 其实到最后尾嘅时候咧，你都系嘥咗嘅。 嗯，好啦。另外咧，晨光芭比佢咧就咁讲。 在新的一年呢，我就好想戒除了自己那种好奇心。是什么好奇心呢？就是对食物味道的好奇心。其实就是为食咯。就是因为想知道这样东西好不好吃，那样东西好不好吃，搞到自己就越吃越多，越吃就越不节制。所以今年真的要戒了。 我不赞成。 这样东西有点矛盾，就是你做传媒呢，有时你都想告诉人，喂，某种食物都挺好的，或者某一种新的铺头挺好，是不是？就是变了，如果什么都说我没吃过，不知道。那又好像有些可能拿过。所以这样东西。 戒咧，但系食少少咪得咯。 我谂个意思即系唔好食咁多啫，即系个份量上边惊肥啫，都系嗰句啦，即系惊肥啦。好啦，最后咧，小白讲咩咧？ 好啊，二零二二年咧，即系都希望有个新嘅进展，咁啊，样样嘢都做得更加好。其中一样咧，我自己有个几坏嘅习惯，虽然就唔系话即系好差嘅一件事，咁但系我都想啲搣甩佢，因为点解咧？每次我做嘅时候咧。我有一種開心的感覺，咁但係點樣都要戒咗佢咧？係因為咧就係啲手遊啦，玩呢個手機嘅遊戲，因為我覺得其實佢好嘥時間。雖然我玩嘅時候覺得好開心，但我發覺咧好似有少少沉迷嘅感覺。一玩咗落去咧，嗱，我講明先，我冇課金嘅嚇，因為慳錢啊嘛。咁但係咧玩嘅時候咧，好似成日咧停唔到啊！佢有陣時好衰嘅，咩限時限刻又話咩限定嘢，搞到你個心囉囉攣啊！又開個電話出嚟撳下佢啊，玩下佢啊！但其實我好想戒咗佢。Michael 有冇辦法啊？抌咗個手機。 系嘅，因为手嗰啲游戏系啦，系好、我估好难。虽然我唔中意，我冇玩，但我见啲人真 系 好沉迷，过马路都喺度戴住手机打紧机。 系啊， 我曾经我见过就我另外一半啦，我觉得就系佢个手游嘅游戏，我唔知系咪类似呢一啲啊吓。佢咧养猫啊，系啊，咁其实咧就耐唔耐嘅话咧，佢就要上去睇下咧，啲猫有冇入嚟佢间屋。 你屋企已经有一只真猫咯，你仲要玩手游猫？ 冇错，跟住咧望住你究竟喺度做紧。 你不如望你屋企只喵喵咯。 跟住佢就话唔得啦，因为我搞。我咧唔吸引，所以啲猫唔过嚟。我话咁你要点做？佢要俾钱咧买嗰啲咩猫蒲团啊，等啲猫会过嚟啊。跟住咧就又过嚟诶，佢搞我嗰啲猫嘅话咧，要帮佢咧俾名佢。即系我觉得真系好奇怪，点解会觉得呢啲咁嘅嘢系好吸引嘅咧？即系我唔以为就系嗰啲咁嘅嘢就喺手游啦。有时我又会见到佢就系玩嗰啲。系咁揿响揿响揿响揿咁样，但系全部都系日文嚟嘅、但系问题系就系佢啲日文唔系好叻嘅，但系唔知点解佢就永远咧，佢就哇一揿，我都未睇清楚佢系乜嘢，佢点揿揿揿揿， 系啊， 揿晒噶啦， 揿惯， 系啊，而系一玩嘅话系真系可以玩几个钟。 马老师中唔中意玩打机噶？ 我唔打机嘅，但系我又试过即系沉迷喺啲白痴游戏度，嗰啲接龙咧，咁玩， 游戏真系会好容易令人哋沉迷咗落去。 一个钟头四点，唔紧要啦，玩五点啦，五点跟住六。六点七点咁啊，人哋又好罪恶感，好 然后觉得好攰，好攰嘅 系啊，然后 下次又再打过咁。 但系好彩都好容易戒一粒。 但系听闻系咪话呢啲咁嘅嘢，其实有某程度上可以训练到你个脑筋噶？ 我真系唔知， 曾经好似有听人哋咁讲， 我唔觉得， 因为有好多种唔同嘅手游嘅， 系 啊，即系我系咁听啫，我唔知嘅，因为我完全唔识嘅。 成语游戏嗰啲我又玩过啦，咁但系玩嚟玩去都系咁样样，我又冇心机玩。 嗰种 问题 系咪就喺嗰度学翻嚟嘅系嘛？跟住就喺度扮醒啦，明白晒，直接到真相大白， 好有学识，好有学识。 其实是玩游戏学翻嚟，跟住带我哋。 我啊，读几多书啊？ 几多书啊？哇，打毕业啊！ 全凭一个游戏啊！ 咪就系啦，乜嘢都识咧，我识晒。 云英美嘉， 我都系学翻嚟嘅。 咁样嘅。 好啦，咁睇今日礼拜五出啲咩啦？吓，我快到十二点钟翻嚟咧，我哋就会有马老师嘅 漂流教室。 有冇少少范围兜兜咁啊？ 飘去边啊？ 飘去边啊？ 今日飘去韩国。 哇！韩国你都飘埋啊？ 飘啊！飘云 冚沙咪得。 韩国 你系飘啊飘啊， 你系跟人去做嘢定系去旅行？ 做嘢。 你去韩国做嘢嘅咩？ 做嘢拍嘢，帮紧旅行社拍一个韩国旅游嘅特辑，玩完全韩国，即系由济州岛。 我嗰时咧去游客嘅身份咧，有啲朋友同我讲话。语言系沟通有啲问题嘅，咁、所以你都要谂定啦。即系咁，我后来发觉都的确系嘅，即系个沟通问题，即系佢哋唔识 好多唔識英文啦，嗰陣時我而家唔知會唔會有改善啦。 而家好多啦，而家佢哋唔係講英文，係果語。 鄭果語，冇錯。 咁變咗你作為遊客，你就有時你唔知點樣令到佢明白你想要啲咩嘢，即係我嗰時發現咯。 但有時我覺得呢啲咁嘅身體語言都幾好玩。 咁點解你要喐我喐個膊頭咧？ 身體語言啊嘛，身體嚟噶嘛。咁 你同你講咩要咁樣喐個膊頭？ 我講好憎你。 你中意點解先咪點解啫？ 你中意點咪點？ 佢喐個膊頭即係話你射膊咯，又得㗎，係咪先？ A 字 博 咯 ，A 字博咯 ，OK 收到 ，OK 吓，同埋今日咧呢个片段人间都系杨钰莹教 嘅， 正正正，今日好多朋友仔帮手啊， 系啊，首先喺呢度我要鸣谢嘅就有 Kenneth 啦，咁啊辛苦噶吓，咁啊阵间佢有工作在身，咁但系 啊，扮呢个小秘书真系 做得 好 好， 神智都好紧要， 系啊，嗰啲声啊， 系啊，一定系着性感小背心嘅， 好正， 斗领边嗰啲，仲要系今日佢都会出现嘅，咁啊仲有就欣欣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都好大棚人嘅吓，一齐去做我今日嘅片段人间，请大家密切留意。 好啦，快到中午十二点钟翻嚟咧，就系呢个新闻啦、财经同埋交通消息嘅星期二啊。今日下昼大致天晴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吹黄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咧，听日大致多云同埋有两阵雨嘅。咁呢几日天气咧都系比较不稳定啊。长数天咧天色会逐渐好转噶啦。OK， 好，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咧十二点钟新闻、财经、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会有一个钟头嘅风骚快活人。 网信息服务健康发展申报网络安全审查可能有三种情况，一是无需审查，二是经研判不影响国家安全，可继续赴国外上市程序，三是启动审查后经研判影响国家安全的不允许赴国外上市。天气方面，干燥的偏东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晴朗的天气，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94点，跌80点，成交金额6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27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48点，跌10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6.4，跌7.4；商汤8.45，升7毫；药明生物80.15，跌7.05；阿里巴巴116.4，升4；美团系219元，跌4.4。比亚迪股份272元，升6.8；恒生中国企业82.64，跌4.2；盈富基金23.36，跌4仙；斯摩尔国际33.25，跌3.85；中国中药6.24，升1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7，英镑10.498，瑞士法郎8.489。澳元是5.616，加元6.118，新西兰元5.294，欧元是8.8108，每百日元对港元6.7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4。日经平均指数报29238点，升447点。港金报16770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91美元，卖出1804.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系咯，不如同自己讲先。 学生我哋讲俾自己讲，啲学生。 喂，其实系学生可唔可以同老师讲？嗯，你都俾心机啊。 你都俾 心 机，其实一个加油嚟啫嘛。老师加油， 咁就 可以， 并冇贬义噶。 冇错， 可以可以 ，welcome 噶，真系有。今日嘅题目，大家 坐定啦， 坐定定，听清楚啦。唔肯吃喝玩，去拍吃喝玩嘅旅游特辑。 唔肯吃喝玩，去拍吃喝玩 嘅旅游特辑，落得如此下场。 哦， 系啦，你拍旅游特辑啊，锐利。 不过我成日觉得拍旅游特辑好开心， 梗系好开心啦，超开心。 因为但系亦都唔开心。 奉旨去玩啊嘛， 系啊。 虽然奉旨去玩，但系有时有一啲嘢佢都要逼你诶，唔好话逼嘅， 我知嘅。 即系其实有时 你上次讲过啦，坐嗰啲咩过山车啊嘛，系嘛？ 唔系啊，佢系要我跳江山啊。 哇，惊！ 我系畏高噶嘛。咁但系你冇办法啦，你一定要跳，跳完之后你仲要报道，其实头发散晒。 有冇喊 喺边度啊？嗰次 冇喊，嗰次喺澳洲，但系嗰次其实都唔关事嘅。 江河山我都唔敢玩， 系啊， 我都唔敢玩， 但系冇办法啦，系 你唔可以话唔敢喎，因为你系接咗个 job。 系啊， 系啦，你仲要好开心啊个样，好兴奋啊。 其实系开心嘅，一次咁多咯，系啊， 同埋 嗰次嘅最。刺激嘅，因为真係好驚㗎，你 free fall 落嚟嗰陣时候，我话俾你听，即係嗰啲老虎狗呢咪个口咪放放放放嗰下係最辛苦㗎。啊、你知唔知我有嗰种呢，就係话来回地獄折返人间嘅感觉。 来回一 转。嗰陣时候就係落咗地獄咁样啊，跟住佢一扯，哦，成个人都去 扯返上去。 扯返上去。最惨嘅就係其实基本上你係唔知道嗰个过程係点样嘅。例如你要 free fall 几耐啦，几耐佢先至会扯嗰个降落伞。原来佢扯咗降落伞之后嘅话你嘅成个人又会戳翻上去嘅， 戳翻好远。 你系永远去到嗰一秒，你先至知道下一刻做紧啲咩嘢， 咁 咪 有新鲜感咯。 OK， 你可以咁讲嘅，大佬。 有啲嘢咧几好玩，都玩咗几次，你觉得诶不过如是啫咁样。 诶，同埋你亦都讲得啱嘅啫，或者如果你讲咗俾我听，我就唔会做啦，系咪啊？即系如果话俾你听，我好辛苦啊，嗰阵时候你跌落嚟嘅时间咧，我啲气压咧就系压住你个心口噶，嗰啲感觉咯。 系，但系拍旅游特辑有个好处咧，就系话食好嘅，住好嘅。最靓嘅嘢俾晒你， 都系 嘅，可以咁讲。 因为你系一个示范单位嚟， 系 示范单位整得唔靓，人哋边度买？ 咪系啦， 成台都系嘢食，几开心啊！ 或者你好委屈嗰阵时候，可能拍拍下就你会喊。其实我唔系好想介绍，咁得噶嘛？系咪？ 事情就系咁样样啦，系啦。咁当年咧，我系帮某个电视台去做嘅。咁几好人工㗎喎、哦、6000蚊拍一集。 哇。 但你係散收收帮佢，你唔系佢雇员啊，意思。 唔系雇员，因为 无端端搵一个局外人帮佢嘅佢。 醒啦，搵一个醒嘅人做。 应该唔系，应该嗰时佢哋唔想养一班人。佢哋喺出面嗰度搵嗰啲散嘅。佢唔系醒系散。 使唔使写个醒字 ?OK, 好。你认为系咪搵你去。6000蚊一集。 拍 一集。 一集 啊即係做啲事情 preparation, 然後 都唔係好多錢咗喎、 啊。你 嗰陣時喎、 啊、一個禮拜十零年前。 6000蚊做喎 ，OK 噶，几好噶，喂，唔使负责喎， 又要写嘢， 但系咁你系咪跟？ 你先，你做乜都唔使负责噶啦， 系咪要跟埋佢噶？ 要佢，因为佢写稿噶嘛。 咁啊，其实抵啊，嗱，佢6000蚊有钱袋，佢仲可以旅行， 又系有得食，有得住， 任食任， 同埋佢去到当地佢就唔做噶啦嘛， 明白？ 要做嘅， 我唔知佢讲咩哦， 喺侧边指指点点嘅啫， 系啊， 几开心噶。试完咧嗰阵时咧有个旅行社，香港嘅旅行社，某大旅行社就同某电视台签咗好多旅游特辑， 系 啊拍 A B C D E F G 一连串嘅啦。咁我同呢一个女高层已经拍过一次噶啦。咁、大家都玩得好开心，拍旅游特辑 拍过一次多。你 佢话佢同个女同个女高层拍过一次啊嘛，我点知你拍过次咩先得噶？ 所以先揾佢，就话你咁醒，我一定要俾你。 我哋拍过拖，嗱、 指定一定要你， 一定要呢、這个。 系啊，一定要呢、這个。你唔好睇佢鬼仙人啊！ 佢虽然蠢蠢地，佢某方面好系啊，好好噶。 系咁啦，系啊， 佢啲龟公好犀利， 龟波气功啊， 龟波气功， 龟波气功， 简直龟公啊！ 冇错，佢净系一吹过嚟啊！我真系不知几开心啊！ 闻一阵阵， 好喜悦啊！识唔识呢一个四字成语、啊？ 你话读个书嘅， 翻嚟玩下你嘅手游，睇下有冇呢四个字。 好喜悦啊！ 你信到？你讲完之后，你好似个奸人咁，你好老啊！你 好开心啊！你真所有嘢，我 真嚟，系啊，我未放过你啊，你又知 点啊？继续啊？ 点啊？同人哋拍完拖之后，六千蚊一集都因为拍咗拖啫嘛， 六千蚊一集， 唔系三千啦，系咪咁话？ 六千蚊一集，可能唔系俾佢做 research 嘅，梗系唔系啦，包埋夜晚黑。一齐饮嘢啊嘛，你好啦 ，PRP 系啊，佢咁上下噶啦，人哋应该有三万嘅，系咪啊？几开心你谂起，系咪？有冇拖住佢手仔拍啊？ 心如止水，心如止水。 话俾听嗱，揿一揿呢一掣，叮咚，系咪咁啊？哇，唔怪之你咁开心啊！ 呢粒掣啊， 呢粒掣啊，系啊，有两粒。揿完一粒再一粒。 喂，郭老师， 讲啦， 回魂。 翻嚟啦！ 好衰格， 一定系女高层，我明啦，我知我知讲乜嘢啦。 咁就指定揾过去啦， 哇！ 仲要 指定揾你， 系啊，贵过气功啊！ 因为去韩国，咁咧仲要咧，我同佢先去一转先。 哇！仲唔系？ 仲唔系？ 嗱，譬如话第一、第四日，我同佢去由汉嗰阵时叫汉城， 你两个人去一次， 系啊，开始窒啦，开始窒啦， 系两个人。 其实有冇去嘅啫？ 有， 定我去咗第二度啫？ 有去，嗰间叫韩国酒店啊嘛。 冇错。韩国时钟酒店啊嘛，韩国时钟酒店， 你边一度揾到 个女人？好听个女人，喺个九龙头。 我哋搭的士 highway， 好听个女人。 嚟嗰个，仲有两个人一份。 好听个女人。 我哋嘛，去咗个好听个女人啊。 其实咧，漂流教室好益智啊。 有几啊？从来啲漂流教室都唔系 益智， 益智。 我咪去错地方。佢系咪讲紧我听嗰个节目？我哋系咪讲紧同一样嘢？ 好辛苦。 可能我同你系讲紧同一样嘢，佢唔系啊。 佢入错班房。 唔使担心。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朵。想主意，哲理与哲理往往会敌视，什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高深的专家不想考第二，自称一派宗师，怕反思。谁敢讲我？ K 啊 ，Jenny 嘅呢首歌曲，真相系12:20，廿一度气温，相对湿度60%。 马老师，漂流教室之 floating classroom， 抌波钟。嗱，两位真系收拾心情啦吓。而家讲翻咧，就系话我当年咧就同一位旅行社嘅高层就要去拍一个 旅行，都唔系电视台高层咩？旅行社高层， 旅行社高层， 旅 行社高层， 电视台高层嗰个唔系佢， 系啦，系咁佢就同我先去一轮西 survey 先，就去咗譬如话一。 第一二三日就我同佢去咗啦，然後第四日咧真正嗰啲 cool 又飛過嚟嘅，咁啊接住嘅， 佢愛上你啦，就係嗰四日裡面。 之前嘅你已經我哋第二次拍， 我第二次嘅啦， 係啦， 翻鬥嚟， 係啦，冇錯。 咁跟住點咧啊？ 訂煲唔訂蓋， 得閒俾阿蔡， 冇錯，帶你去韓國嗰度，來來， 無論你愛唔愛， 冇錯，都係要一齊食翻條菜。你唔理我哋啦！ 你好快到十半啊，快啲进入。 Okay, 我惊你唔够钟。 好好好，咁咧嗰个女仔咧，我哋之前咧就拣 女仔，即系女高层， 唔系，即系我哋之前拣 拍旅游特辑嘅 特辑，就拣嗰个选美出身嘅女仔。咁啊 ，OK 啦，几好啦，但系个女仔起初 唔系揾嗰啲艺员嘅咩？ 艺员嚟嘅，佢系某电视台，不过佢系选美出身嘅，选美出身嘅，咁就揾佢啦。 一个人去做啊？ 吓，一个人去做。咁个女仔起初就咦硬硬嘅，唔知点解。 硬咩咧？ 唔知啊，佢话 啊，咁揾佢可以换噶嘛？ 唔系，因为嗰个旅行社嗰个点中佢，就觉得 佢因为辛苦啊，觉得即系住宿唔好噶嘛。 嗱，一阵话俾你听，你就知点解噶啦。咁第一日去到啦。已經是黑暗黑面了、即好像 Galis 說齋要戒黑暗黑面、喂大佬人家的老闆在這裡你都不好這樣 沒理由無端端黑暗黑面 是啊我也是這樣說是 不是 嫌 那個 research 呢樣衰衰這樣 我都覺得是啊 多手 多腳 啊 是啊啲稿又寫得差， 咁 好 差， 有時又望住人啦， 差就必然噶啦，咁樣你滿意啦，咁啊去啦。 你嚟噶嗰個原來係，哦唔知 ，sorry 唔好意思，我就諗住你係氹女高層嘅。 跟住點啊？ 係啦，咁啊去拍啦，咁啊呢樣唔拍啊，最過分咧就係話，食嘢吃個玩樂梗有噶啦，食嘢跟住佢話俾我哋聽， 我唔食依樣唔食嗰樣， 我食素啊。我唔食肉 嘅。哦 ，OK。 咁呢个系你有问题喎、你之前唔同佢沟通沟通嘅咩？ 我哋有问佢噶，乜嘢唔玩，乜嘢唔食，乜 乜嘢唔做？ 系啦，讲清楚。例如你系咪着唔着泳衣？都有问嘅，着泳衣着咩嘢泳衣？ 最终佢冇话自己食素。 冇。 我觉得佢专登作出嚟嘅， 系 叫做制造问题。 佢唔想食，因为 系因为根本唔想跑。 嗯哼。 我话唔食。我话之前冇听你讲过嘅。 系。 跟住佢喊，其实女人呢个招真系好高。咁跟住嗰个女， 系算啦算啦，咁我就话，哎呀有噶啦有。 嗰个都即系佢唔想破坏件事。 你喊咩啫？其实呢一个系你冇专业精神啊嘛。 唔知啊，佢觉得好受委屈咯。 你嚟拍嘢，我点解你会受委屈啊？ 佢 而家嚟工作噶嘛。 系啦，第二日。即係嗰日hea咗佢算啦，咁我係話你炸下弟你夾啲，譬如話夾啲芽菜啊，然後其實好肉酸嘅，你猛話啲牛肉好食，然後你食緊條芽菜，你咪幾核突啊！啊，好味好味，第二日佢又一流， 有第啲嘢啦， 跟住，咦，有個人嚟酒店喎，叮當叮當喎，一個男藝員嚟咗，佢男朋友嚟嘅，由嗰日起。 不如你打算讲俾我听，你个男嘅人系边个就算啦，好唔好啊？ 我一阵讲 由嗰 日 起点啊？ 系啊， 佢嘅行为好咗定坏？ 跟住 越嚟越差。 个女仔就话啦：我病啦，我唔舒服。 哦，因为佢要陪佢玩，佢陪男朋友玩， 唔舒服咩事啊？佢话每个月有几日唔舒服，我真系好肚痛，我起唔 我唔出去啦。 系啦，我唔出系啦。咁。我梗系揸唔到主意啦，又打电话翻香港，又问嗰个旅行社嗰个啦。咁佢话佢唔舒服都冇办法噶，因为佢话佢都知道，如果你嗰几日系真系唔舒服，好辛苦嘅。 咁 我哋 拍到嘢噶， 拍啲急镜先啦。净 系拍佢个头， 拍啲景啊，纯拍景 啊，系啊，拍景咯，跟住 拍 佢大头， 拍景都唔使佢啦，因为佢妆佢都唔化个遮，妆都唔化。譬如话我哋好早起身噶嘛。如果譬如話我係零七起身咧，佢就會 零 六，你要早一個鐘頭化妝啦，唔該啦，啊啪啪啪曬翻嚟啦，最興嘅咧就係話 佢哋開心心玩緊啊， 見到佢同嗰個男藝員喺泳池度 游 水， 係 你 如果你唔舒服， 如果我係你，你知唔知我會點做咧？嚇，我會拍佢咯，拍佢哋兩個喺泳池嗰度游水咯。 呢個男藝員點解要嚟咧？佢拗數。我哋梗系唔拍佢啦，一见到佢咧，佢系计数喎。哇，我觉得佢呢两个真系好过分，我未见嗰啲。 雌雄大盗嚟噶，其实系你讲咪得噶？ 你见过呢啲咁过分嘅人嚟未啊？ 我未见过啊！ 我真系第一次见。 我可能我好人啦，我好少见到一啲咁嘅人。 吓？ 点收科啊？ 点收科？ 你都要拍噶。 OK， 唔拍得冇问题。又唔拍，因为佢哋已经开始嗰个男外援又打电话翻香港投诉我。 你凭乜嘢投诉你啊？ 佢话即系我陈你当我叫陈大文啦，又冇稿，态度又差， 哦、 对我哋又差。 喂，大波男演员有冇反出镜噶？ 冇。 咁我点解投诉你冇稿啫？ 关佢咩事啫？ 帮我女朋友出头。帮我女朋友出头 哦， 因为个女朋友话啊乜乜，即系扭下扭下嗰啲咧，咁啊男艺员一定要帮佢出头噶啦。 嗯， 咁点啊？ 拍唔拍得成？我就想知道特辑 成。成个特辑梗要拍得成啦，你一定要拍得成。 但冇人喺里边嘅。 有，咪最后佢肯拍，因为香港就打翻电话闹佢啊嘛。喂，你真系同佢讲，好严重咁叫个男艺员，你不如嚟翻香港啦。虽然佢系自费坐飞机去。 嗯。 啊，同埋住埋佢同一間房，住埋一間房，唔該你即刻走。 嗯， 啊、如果唔係咧，就好嚴重嘅呢、這個問題。係、嗯、啊，因為你影響成個拍攝進度。 佢將感情帶咗個工作裏邊。 冇錯啦，係啦、啊，已經又唔食肉，又唔肯呢樣，唔肯嗰樣，仲要話你咁啱撞正個機唔方便，然後你同個男朋友去游水，個女高層都開始好猛震噶啦。咁啊，唯有焗住拍啦，拍拍得好收尾啊！我真系见识呢个女高层点样去报复。 嗯， 你嗰个点样报复咧？ 嗯， 佢真系有火嘅，我觉得佢都有火嘅，但系又唔可以出声。 嗯， 哇，带队人翻香港啦、嗯！哇，我真系第一次，原来女人系真系会记喺心里边，同埋会整蛊翻佢。 又唔好咁讲，我觉得因为其实都系自己嗰、那个，即系作为嗰个女艺人自己 唔 啱 先。咁点啊？我 好 专 业。 绝对唔啱啦！我唔知边个做 的。又唔好话人哋系女高层，所以佢哋会系乜嘢？我觉得 同性别无关。 系啦，冇关。 Okay, 好，我收翻晒。咁过关呢一个二个过啦。突然间海关叫嗰个女艺员唔埋嚟，咩事啊？跟住嗰个海关话：你个袋嗰啲咩嚟噶？嗰、那个女仔好惊，哇！我哋全部人都好惊，哇！唔知咩事、啊，因为你叫海关有问题，仲要喺韩国嗰啲海关、啊，未出噶、啊。 嗯， 睇佢个袋， 嗯， 跟住佢望住我哋、啊，咁跟住咧个女高层咧就掹我走， 嗯， 就即系意思唔好帮 佢， 唔好理佢。 咁、嗯、其实佢咪真系带咗啲唔应该带嘢咧？ 冇，点会有啊？嗯、跟住抄咗一轮冇嘢，放翻佢走。 嗯， 跟住咧，我哋成班 cool 講咧，其實咧係有咁嘅可能性，因為之前都聽過人講，大家去旅行都小心。有人咧會走去話俾海關聽，喂，留意一下嗰四眼仔啊，個袋咧可能有啲煙， 嗯、 即係我哋唔會講得咁誇張嘅， 佢 應該未完碎嘅煙，咁嚇佢整蠱佢啫。咁但係邊個做真係唔知啦。 嗯，不過做得個份工應該係做翻份工應該嘅工作嘅、 啊啊，我真係冇諗過 帶出呢個信息，哇！真係好益智啊！今日呢個故事嚇， 我都覺得 係 啊， 係 啊， 冇 上咗一個 唔好得罪女人啊！第二個故事就係今日啊兩個教 個題目 係 乜嘢啊？大佬 就係嘟嘟嘟嘟嘟嘟嘟，鬼記得咩？係咪先？ 咩吃喝玩唔知咩落得如此下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下个月24日扩大疫苗气泡范围，市民要至少接种一剂或者两剂疫苗，才能够进入表列处所和其他特定场地。包括學校和圖書館等文康設施，細節仍然有待確定。他說現階段不會宣布停課。他說 Omicron 已經進入社區，未來兩星期是關鍵，如果能夠有效切斷本地傳播鏈，可避免第五波疫情爆發。他又承認本港出現 Omicron 個案，無可避免影響與內地通關的進程，相信兩地離正常通關仍然要一段時間。飲食業界普遍歡迎政府將擴大疫苗氣泡日期延至2月24日的決定，認為有助增加農曆新年的生意額。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认为，可以为业界和市民提供一个几月适应期，让业界有更多时间准备。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会长杨卫醒就预期农历新年的生意额回复至疫情前九成的目标将可以达到。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表示， 望月楼仍未追踪到的食客，若然是无症状感染者，可以在未来一至两日导致社区出现源头不明感染个案，甚至有机会触发新一波感染浪潮。他又说，随着输入个案越来越多，而 Omicron 变种病毒繁殖速度快，潜伏期较短，如果长时间留在检疫地点，反而增加感染风险，建议当局可以考虑将检疫期由现时21日缩短到14日。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涉嫌去年在网上发布文章，宣传及呼吁市民参加未经批准的六四集结，被控一项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案件早前审结，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定周幸彤罪名成立，控罪指周幸彤被控在去年5月29号至6月4号期间，在香港非法煽惑身份不详人士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下午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06点，跌咗68点，成交金额6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27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48点，跌1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6.4，跌咗7.4；商汤8.48，升7.3；药明生物80.5，跌6.7。阿里巴巴116.7升7，美团219.2跌4.2，比亚迪股份272.8升7.6，恒生中国企业82.7跌3.6，盈富基金23.36跌4仙，斯摩尔国际33.35跌3.75，中国中药6.22跌1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6，日元115.76，瑞士法郎0.919，加元1.274，人民幣6.373，英磅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3，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68。日经平均指数报29273点，升481点。港金报16770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55美元，卖出1804.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点样运用先最有效？有边啲地方要巩固，边啲要简化？点先可以令我哋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下，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 我记得我自己啱啱出嚟做，啱啱唱歌啦，咁去演唱会睇，哇睇四面台，我觉得好震撼噶嘛，即系我好想将嗰、那个将嗰个印象，咁喺我自己呢一次，即系算系我人生嘅一个纪念啦。 2022年1月4号星期二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张学友嘅声音。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嗨，大家好，我是叶俊棠。点先是一个快活人呢？我自己来讲呢，我能够企在舞台上面为大家唱歌，又得到你们的掌声，我就是最快活的了。不过如果你又要风骚又要快活的话呢，你就要听住香港电台的第二台，由朝头早10点去到晏昼1点的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爱的 WhatsApp。 嗯，请入嚟啦 ，Michael， 你揾我。 Winners 啊， 系 今次叫你嚟系一个新嘅任务，想你執行，唔知你有冇兴趣咧？ 啊，我翻嚟都唔够半年，又派我去，我想留喺你身边啊、 嗯。上面认为你最适合，所以咪拣你去咯。今次嘅任务系要帮一啲情侣或者夫妇复合，进一步了解爱情系唔可以轻易放弃。 嗯， 人类发展到今时今日。半年换部新手机，一个月换个新游戏，呢啲咁样变成习惯咧，佢哋似乎忘记晒乜嘢系爱情，真谛系乜嘢？ 其实我都唔系好知 道。咁啊，所以学习了解啊，嗱，我哋与时并进，推出咗个新嘅 app 噶，只要你摇一摇，就可以揾到附近有问题嘅情侣。 嗯， 只要佢哋讲出个 password， 你就要拯救佢哋嘅关系，令佢哋重新再爱对方，要明对方嘅谂法。 嗯， 成功之后你就 WhatsApp 俾我，话俾我听任务完成，有冇问题？ 冇问题，不过我想知道个 password 系乜嘢啊 ？password 就系我受够啦。 吓，你受够我？啊，系收到。Hi， 我叫 Venus 啊，系一个落入凡间嘅爱神。我的外表生得同一般的女仔一模一样，并非是大家见过的维纳斯女神的形象。我拥有能够探测出问题情侣的手机，帮助大家可以再一次思考真爱的意义。今日真是不同往日了，由以往的一男一女相见之后能够互相吸引，一拍即合就走在一起，结婚生仔就这样一世。而家就算系同性都能够相吸，有啲地方仲可以成为合法夫妻添。婚姻嘅定义变得更广，咁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又会唔会因为咁变得更复杂呢？摇一摇个手机，就有一对拍拖五年嘅情侣需要帮手。 你爱唔爱我 ，B B？ 爱啊，望住我对眼睛，超级爱啊！ 唔想望住我眯埋眼讲啊，讲十个爱我嘅理由啊！快啲讲啦，快啲啊，快啲唔好停啊，收嘴！ 可爱爱，身材好好，温柔柔，口才好好啊，性格开朗啊，靓啦！ 得啦，停啊，讲过啦，咁快就要重复。唔通我得咁少优点咩？冇理由嘅，你由头开始，由头开始。 你唔好拧下你个膊头仔啦，你拧到好乱啊！听住啦。 我唔想望到你啊，今日你停止。 靓啦，可爱啦，身材好啦，可爱啦， 嗱，你而家咧翻去谂清谂楚啊吓、 哦， 下次见我要好 firm 好 confirm 咁样答我。嗱，我问你啊、哦，如果我同你阿妈一齐跌咗落海，嗱，你一定要答。 哦， 你净系可以救一个，你救边个啊？ 啊，救你啦，猪猪！ 太浮夸啦，你讲大话。 冇啊，猪猪。 你谂一秒字答我，我见到你，我读心啊吓，而家识得啊吓，咁即系你唔系真心啊，都 feel 到你冇以前咁爱我咧。 点会啊，傻猪猪，小玲 B B， 我真系好爱你噶，你知噶啦。 咁点解你唔听我讲去买楼啊？ 我问得个鸡数咁多，点买啊？ 你把 首期都俾唔到， 你把声做乜突然认真起嚟啊？ 讲认真嘢， 咁买楼，我哋点结婚啊？哎呀，唔结婚咁点生仔啊？哎呀，咁乜嘢都唔做，咁拍拖嚟做乜嘢啫？ 咪住咪住，哇！住到我嘴好攰， 我都叫你停咯， 我停唔到啊！你一两嘴咁讲，一大抽，嗰啲都唔关事嘅嘢，唔买楼咪租咯，唔结婚可以同居啫，咩都唔做，好似而家咁。都可以好 happy 噶喎、 哦！哎呀，你就 happy 得过啦，我唔 happy 噃，我唔想做剩女啊，同埋咧，大家一齐都五年啦、 哦， 吓、人哋乜嘢啊，好嘢全部俾晒你、啊，吓、今年29啦，你明唔明啊？ 两个29啊！ 你唔好讲你， 你讲过。原来你两个29， 少写啲街坊啦，一睇就知道我系29啊！你成个79咁嘅样啊！ 你好，我好快变高龄产妇，我觉得俾你乱晒坑啦，真系啊，搞到啊，唔等得噶，你知唔知巢皮啊，女人啊， 小玲 B B 都叫你停止咯， 我都想快啲同你结婚啊，但系我而家咧连自己都搞唔掂啊，娶咗你，咁咪斩饿死老婆，翻臭屋，间屋已经好臭噶啦，你俾啲时间我凑钱。过多几年先讲啦。 我话俾你知啊，吓，就算有咩事啊，饿死嗰个都系你先啊。你成日讲下又一年，讲下又一年，家下仲就饿死我啊吓，你作死啊，讲到尾啊，你真系唔爱我啊。咁、我哋远战啊，我哋分手啦。 你点解咁野蛮噶？我受够啦、 等等，我想问下，当初。点解同佢一齐啊？ 以前嘅小玲 B B 啊，好开朗，好有朝气勃勃嘅女仔啊，佢成日鼓励我噶。 千金难买少年穷啊！我哋而家仲后生，挨下算得系乜嘢噃？ 我就系俾佢呢啲性格吸引咗，佢肯同我挨，我一定唔会辜负佢噶，点都估唔到啊！而家啲楼价咁贵，人工又低，要衰就自己衰好啦。我冇理由要佢陪我住劏房，口行行啊！我唔想一世人因为你啲唔开心啊，咁样一齐好大压力噶，好辛苦啊！小玲 B B， 你明唔明啊？ 强强 B B 啊，我咧最近咧有啲脾气唔系几好啊，嗬！你唔好怪我啊！ 我受够啦。 吓、啊，你咁快就受够啊？唔系啩？唔知点解啊？你听埋我讲先啦。我忽然间觉得咧，你好鬼死迷人啊，好衰噶！唔望你嗰阵时，你仲迷人啊！ 小玲 B B， I love you。 哎呀，好衰噶！I love you too, 强强 BB。 Dear Michael， 小强同小玲嘅故事想话俾我知，请不要因为一些什么理由让我们忘记当初在一起嘅初衷，享受现在，不在乎将来。感情的问题存在于人间的每一个角落，不单止是情侣的，就算是结了婚十五年的夫妻都是一样，那是不是叫做公平呢？ 老婆啊，老婆啊，你想吃什么东西啊？ 比龙肉啊，我吃不下了，你得闲啊就帮我看看我的女儿的功课啦。 哎，今次成绩没那么好，就下次给点心机咯。 你说呢？得个92分啊，全班第三啊，究竟点解先？我日日啊接佢学完琴之后督促佢做功课啦。吓、啊，晚晚都十点几啊，只食晚饭啊，同佢 check 埋啲功课嘅话呢，唉，我一啲都唔使瞓噶啦。第二日天光啊，我就起身啊，准备做早餐啊，送佢翻学嘅话咧，我冇一刻停过噶，知唔知啊？ 呀、哎、呀，我知道你辛苦。但系其实阿女啲成绩都好好啦， 好啊， 90几分啊，哎呀，你唔使日日逼得佢咁紧啫。啊，讲真啊，我哋放工翻屋企，听到你声嘶力竭咁教个女温书做功课，其实都戥你辛苦，我又辛苦，个女又辛苦。 点解你把声咁似 King Sir 嘅？你讲系容易啦，吓、啊，你又知道我辛苦啊，就应该帮我手闹下佢啦。而家啲细路仔啊，输在起跑线啊，好蚀底噶，我咁做都系想佢好啫嘛。 哎，好啦好啦。唔同你拗啦，哎，你话点啊点啦？ 喂，你边啊？ 我走啦，唔食啦，我去寻找食物的故事啊！ 唔找食物的故事， 啊、次次同你讲嘢你都扯晒火嘅。 喂，咁唔系喎，嚟呢度我翻翻嚟啊！ 哎，我受够啦。以前你都唔系咁嘅，我话乜嘢你都话。 系啊系啊，你好叻，嗯。 我讲亲啲笑话，你都话。 好笑啊！笑死我啦！ 我话最中意见到你笑噶啦，你嘅笑容系全世界最靓嘅。我问你点解成日笑，你就答我话 同你喺埋一齐好开心啊，开心咪笑咯。 依家我真系好想你知道，你已经好耐好耐冇开怀咁笑过啦。自从我哋生咗个女之后，你成个人都变晒，生活嘅重心已经侧重喺个女身上。我哋上次行埋。一齐嘅时候已经系半年前啦，倾偈嘅话题只系关于个女，你有冇关心过我喺外面做嘢？我都好辛苦噶，俾我感受到你好似当年爱我一样，一啲都冇变过，好冇？ 事啊！哎呀，老公啊，我肚饿啊！ 咁你想食啲乜嘢？ 西多士凉粉粉，你仲记唔记得以前我哋就系咁噶？老公，我 爱你， 我都系。 Dear Michael， 呢两夫妻嘅故事想话俾我知，请不要因为儿女嘅事而忘记了当初我们为什么相爱。现在不快乐，也不会见到幸福嘅未来。 喺入嚟，哇 ，Venus 你翻嚟啦， 系啊， 恭喜你，今次任务成功啦， 多谢你俾呢个机会我了解乜嘢系爱。 咁乜嘢系爱啊？ 爱就系爱，冇过去，冇未来，只有现在，享受爱，好似我同你一样。 咁即系 我知道，我一直都系咁爱你。就算你唔爱我，我依然都系祝福你，守候你，希望你幸福，尊重你嘅决定。 你终于都明白，可以做一个真正嘅爱神啦、啊！ 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身边所爱嘅人。 Love is all around me, and so the feeling grows. It's written on the wind, it's everywhere I go. Oh, yes it is. So if you really love me, come on and let it show. 好，快啲晏昼一点钟啊！今日阳光普照吓，咁、啊、天气晴朗嘅，继续陪大家有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de in Hong Kong Lady Gaga。 好攰啊！ 听日喺呢个十点风骚爆人，再见。 潜入水底，你的火烫眼波都会射黑我。